早晨，朝早六点十分嘅早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咧，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陪住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希望各位都系精精神神迎接咧，就系今日上天给予我哋嘅安排，同埋魔鬼俾我哋嘅挑战，咁讲嘅啫。咁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10月4号，咁啊星期三嘅早上，农历8月20。你哋好，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赢在起跑线，系咪因为你跑得够快？人生赢在起跑线，你系咪真系会觉得自己赢硬呢？定系后劲伶俐嘅选手都一样可以劲过你过终点呢？我哋要知道，原来凡事我哋斤斤计较嘅话咧，你做唔到大事嘅。即好似我咁，有阵时我去街市买餸咧，都会借啲耳借啲耳，平一两蚊啦，好啦好啦好啦，呢啲系平一两蚊啦，唔好啦，不过送多几只虾俾你啦。呢啲咧就系不适合做大事，好似我咁啦。不过宽容系一种嘅气度，亦都系一种好特别嘅沉稳嘅气质。能够容忍别人嘅过失嘅话，我哋先至能够开拓到我哋自己更加阔阔嘅心扉。所以当我哋行，譬如我行山咁样啦，企喺高嘅地方，原来思想亦都会不一样。真系中意喜欢一啲郊外活动，亦都容易面对住一个广阔嘅天地啊！系咪真系可以培养到自己广阔嘅胸襟呢？做事记住踏踏实实，做人嘅态度亦都要坦坦荡荡。咁样就算你本身唔系赢在起跑线，你后劲都肯定会系伶俐啦。唔使情路嘅，净系人生嘅路上边，我哋大家都一齐手牵手发足狂奔。郑伊健。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揾你依面。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揾你呢首歌曲《情路狂奔》。 狂奔，直到放任。前亮红灯，逃避狂奔。回望红灯，自远亦近。像我内心，亦是爱亦恨。狂奔，伤口加深，忘掉红灯，情路狂奔，谁人能令我失掉了灵魂，可以令我痛心，伤心伤悲伤，但我想你想不断，离别的路越远，越定远，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和你是真，和你是假，难判断太远。狂奔，不想伤心。忘掉前今，沿路狂奔。谁人曾令我哭掉了灵魂，一再令我痛心。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随着你逐渐离远，泪逐渐已紧。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难以自己，难见自己，难了断爱 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难了自己，难了自己，难了自己，爱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同各位听众望一望呢个天气啦。咁早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酷热嘅。哇！市区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4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咁局部地区有骤雨。咁都系要留意啦吓，同埋仲有雷暴添。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咁今日肚饿就可以擘大个口有西北风。展望啊，明日仍然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噶。啊，随后两三日咧，天气渐转唔稳定噶啦，咁啊风势较大。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如果大家都有留意住，一啲譬如天文台。又或者有啲傳媒公布咧，就話都係嚟緊都有啲熱帶氣旋咧，咁啊有機會影響到香港啊嚇，咁啊將會喺呢個5、6日嘅時間咧，咁啊影響到香港，影響範圍有幾廣泛咧，咁啊不知道嘅風咧，始終佢都會變強變弱，或者佢好曳嘅周圍走咁啊轉圈又得，咁所以唔好咁快落呢個定論啦嚇，我哋留意住天文台嘅公布，好啦。今日咧晨光 Coffee Time 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亦都发现好多嘅问题啦。系咩咧？就系你眼睛问题。啲小朋友咧咁啊，之前就疫情啦，翻唔到学啦，咁啊，所以就改用咗啲线上嘅形式去到上堂。好啦，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啦，咁啊卫生署公布咗咧就系一啲嘅数字，就话到需要佩戴眼镜嘅小一学生，咁啊由2015-16学年嘅11%。疫情之後增加咗4%去到15%，咁啊，亦都即係話需要佩戴眼鏡嘅小一嘅學生百分比，咁啊喺5年之內咧就升咗4%。好啦，咁啊其實學生健康服務咧就已經喺今個學年咁啊為各個年級嘅中小學生恢復咧就周年健康檢查服務，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人會報名啦咁樣。視力咧就好緊要嘅，咁啊所以我哋都要睇睇呢班嘅小學生咧，咁啊佢哋嗰個視力係點樣？我自己如果冇记错咧，其实我自己都系一个戴眼镜人士，咁我自己有个花名叫四眼仔，其他就叫戴眼镜人士。好啦，呢个都唔系重点，重点咧就系譬如好似我咁啦，我都系小学开始戴眼镜，我记得系4年班小四嘅时间咧就开始戴眼镜，咁啊自己衰嘅，又唔好谂住我系俾心机读书嗰批啊吓，我系俾心机打机嗰批嚟嘅。不过今日就好不幸就冇成为呢个电竞选手，如果唔系大家亚运就已经会见到我啦。好啦，中小学生咧利用屏幕产品嘅时间大幅咁样去到增加啦。咁啊，根据翻一啲问卷调查分析啦，咁啊喺正常上课嘅日子入边，每一日都要用2小时或者以上去到咧就系使用互联网噶或者电子屏幕产品。咁啊，同学业无关嘅用途，咁啊都系有好多即系会用到呢啲咩 pad 啊、咩 pad 啊、咩板咩板咁样啦。咁所以会见到咧，其实大家戴眼镜嘅情况咧都系严重咗嘅。要保障翻自己嘅视力嘅话咧，今日需要真系 set 个 timer 啦吓。今日需要咧就系利用一啲照明 並且即係降低光度嘅屏幕，即係睇屏幕嘅時間亦都有個好嘅距離啦。你唔好即係連埋個平板係咩味你都聞到，咁嗰啲就肯定錯噶啦。咁啊，亦都要休息啦。成日都話有個咩二十二十二十嘅二十二十，即係咩咧？每二十分鐘咧就望遠一最少二十尺以外嘅景物，咁啊做二十秒嘅休息。二十分鐘休息咧，咁啊都得嘅。二十秒咁样望下出边，即系譬如按摩下都得嘅。咁但系即系香港好多朋友望出去都冇二十尺嘅环境，呢、這个就有啲窄细啊。好啦，咁啊亦都遵守一个叫三十四十五十嘅原则。咁啊阅读嘅时间啦吓，咁啊话到眼睛同埋电脑嘅距离要五十厘米啦，即系准备要用板嘅时候准备把尺度埋佢。咁啊同埋平板电脑距离最少四十厘米，同埋智能电话距离最少三十厘米。我即系嗱，电脑咧就五十 cm， 平板系四十 cm。智能電話係30 cm， 咁所以咧就小朋友就應該會睇得辛苦啲啦，因為小朋友中意控到好埋嘅，即係年紀大嗰啲就 OK 啦，年紀大嗰啲要拉遠少少，咁啊睇下適隨轉變，眼睛係自己嘅，亦都係得一對嘅啫，好好保護啦。 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以前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峡谷之中牵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爱痛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全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告诉掌声高着未来登场， 早上的时候找来刘德华登场。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继续二十九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根据《史记》卷五 留后世家入面记载，好啦，喺初汉嘅时间咧，大家都会记得啊。刘邦有一位非常之聪明嘅谋士，佢嘅名字咧就叫张良。咩？你有张良计，我过场睇嗰个张良。咁啊，张良本身咧就系韩啊，吓，即系以前啊，即系六国大封上嘅时候，韩喺呢个韩国入边嘅一位公子嚟嘅。咁啊，韩咧就俾秦灭咗啦。咁啊，张良就好想复仇，大家都知噶啦。咁但系失败，都起义过好多次噶啦，搞唔掂。终于咧啊，等杀咗刘邦同项羽争天下，咁于是乎咧，张良就去咗刘邦度帮佢打工啦。好啦，咁既然咧就老板系刘邦啦，咁都要帮佢谂多啲计嘅。咁一路谂计，一路就越做越大。咁帮手嘅朋友梗系可以加官进爵封侯添。咁喺楚汉相争多次嘅战役入边咧，其中一次刘邦嘅战败，退兵，咁去到下邑。咁军队停止步行之后啦，刘邦咧就喺呢个马背上边一跳跳咗落嚟，好嬲咁样咧就同张良讲啦：如果有人帮我出到呢一口气嘅话咧，我愿意将成个咧就当其时就关东地区送咗俾佢。你认为边一个咧就可以立呢个功劳咧？咁样张良谂咗一谂咧就话啦：啊，不如咧就揾另外一位嘅勇将，咁啊就系嚟自九江王英布，咁啊佢咧。一直以嚟都同项羽系唔啱噶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同其他嘅地方嗰啲将领又点样点样咧，即系讲好咗好多咧就关系之后咧，就讲咗句说话，就话到佢始终系一个独当一面嘅人。呢、这个独当一面咧就系呢个时候俾张良讲咗出嚟啦。独当一面咧，即系意思就系话呢一个人佢系可以咧担大旗，并且立大功。就好似张良咁啊，讲紧呢一位英布呢一位啊，原本咧就系楚国嘅悍将一样啦。就话对佢由于对项羽啊非常之认识啦，亦都系好多旧嘅部属啊非常之了解，所以只系佢一个人就已经咧可以征讨翻嗰啲失去咗嘅土地。咁啊，刘邦听完，哇！你用独当一面呢个词语形容英布，咁梗系劲啦。于是乎咧，就即刻传令落去，叫英布咧真系独当一面，担起大旗就自己打啦。今日嘅我哋都可以好似英布一样，好多嘅事情上面咧就独当一面，做到自己最好嘅目的为止嘅。I think we have a problem, boy. 你让你现在在门外，不要以为我都看不出来。我全部都给了你 So now I think I probably 我等不到我要的对等关系 You go around the circles cause of you baby Ooh baby Everything we do is deja vu baby 什么都不知道为了不拆穿你 And all I gotta say is I don't know why this isn't working 怎么还伤心 Am I the fool Isn't working If it's not me then It's gotta be you But you were never could say no 难道还不够挽留值不值得我要我的追求 Just so you know 现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随心所欲不用配合你不用受委屈作品29度嘅气温同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啊！喂，听埋呢只歌底之后咧，咁啊时间都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啫。听听新闻简报，继续接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尖沙咀一个单位检获怀疑毒品，拉了两个人。警方昨天在尖沙咀弥敦道54至 56B 号一带展开反罪恶行动。行动期间发现一个男子形迹可疑，于是上前截查，之后持搜查令将这个男子带回上至一个单位搜查，检获大约12克怀疑冰毒、1026克怀疑迷奸水、51粒和32包怀疑属表列第一部毒药的药丸、66粒怀疑摇头丸和一批毒品包装工具，检获的毒品市值共约30,000元。这个49岁本地男子和单位里面一个35岁外籍女子涉嫌贩毒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动议罢免议长麦卡锡的职务，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0票反对通过有关动议，令到麦卡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离开会议厅的时候未有作出回应。共和党的麦克亨利将会担任临时议长，而众议院下一步必须要选出新议长，否则众议院将会陷入停摆。但是目前仍然未有明显的继任人选能够获过半数议员支持。今次罢免动议源于国会上个月底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暂时避免联邦政府停摆。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不满麦卡锡依赖民主党人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提出罢免动议的强硬派共和党人盖茨说，麦卡锡落台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他又批评麦卡锡作出多项相互矛盾的承诺。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办公室证实，舒默今个月将会率领跨党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中国、日本和南韩。舒默的办公室说，代表团此行的目标是促进美国在区内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并且将先后和中日韩三国的政府领导人和商业领袖，以及在当地营运的美国企业进行会谈。舒默的办公室又提到，舒默将会专注在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互惠需求，为美国工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为了国家安全维持美国在先进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欧盟表示将会评估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以及生物技术是否会对欧盟地区的经济安全构成风险。欧盟委员会说，有关评估是6月公布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一部分，目前已经制定一份包含这四项技术的清单，稍后亦都会评估另外6项技术的安全风险。欧盟委员会又强调，在确定采取任何措施之前，会首先同成员国进行风险评估，并且咨询相关企业。又说将会在今年年底完成的评估，将不会聚焦任何第三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我知道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我系 Kelly 陈丽琳。我最中意港台咩节目？ 嗯，当然是 Made in Hong Kong 啦，因为呢个节目呢入面嘅内容好轻松啦，即係每次听都会觉得好开心嘅。港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老婆行得未啊？ 得啦得啦， 迟到啦。咪又系黑白灰，都唔知点解要搞咁耐啊！ 即系你唔知道我呢套衫系啱啱新买噶啦。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千变万化嘅又点止女人嘅心情呢？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Vicky， 各位早晨啊 ，Vicky 咧都翻到嚟直播室里面啦。今日系2023年10月4日，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啱啱听完小白嗰半个钟，呢、這个时候咧 ，Vicky 就加入，当然小白都喺度啦。早晨，小白。 早晨啊 ，Vicky。 早晨啊，今朝饮咗你嘅茶未啊？ 饮咗啦， 饮咗啦，饮咗你嘅面豉汤未啊？ 未啊， 未啊，晏啲饮系嘛？ 喂，呢几日都冇饮。 点解嘅？饮晒啦？ 唔系啊， 关心一下你。 纯粹系想饮就饮，冇乜特别想饮就继续摆喺度咯。 OK， 即系其实你系咪 locker 摆咗喺度啊？ 系啊 ，locker 摆喺度噶。 啊，其实咧朝头 仔都会攞嚟饮。 系咩？ 系。 点解我冇饮过嘅？ 你唔饮啫嘛。 我唔会乱开人哋个 locker 咯。嗱，其实咧朝头早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就会有自己唔同嘅方式咧嚟去选择自己喜欢饮嘅嘢啦、食嘅嘢啦。其实咧。一到放假咧，我自己细细个嘅时候，特别逢星期日咧，都系会跟爹哋咧去同爷爷嫲嫲去饮早茶。 你又好啦，我细个咧，仲系住喺市区嘅时候，因为我细个都唔止一次讲，我住美孚噶嘛。 嗯。 咁啊，住美孚嘅时候咧，咁啊，嗰阵执咗粒噶啦。咁啊，以前有一间叫好世界酒楼嘅。 哦。 系啦，执咗啦咁样。咁佢嗰阵时，我住喺五期噶嘛，五期即系近虹桥嗰边咧，即系美孚啲朋友就知啦。咁嗰度咧就行过去个酒楼嗰度咧，就仲有一段要经过桥底咁样嘅，咁我就试过咧，就好早，譬如六点几去啦。我一入到入去嘅时候咧，就谂住霸定靓位，即系等埋屋企人阿爸阿妈啊，两个家姐去一齐饮茶，开开心心啦咁样。咁点知入次次入咗入去嘅时候咧，都系见到个闸啦，拉一拉高就即刻冲入去啦。 哇！ 入 边 已经坐咗差唔多十几台啦。 哦，大家系个闸未开晒已经捐咗。 唔系啊，我系未个闸未开晒已经捐入去嗰批嚟噶，我细粒啊嘛以前。咁但系一入到入去嘅时候，已经见到一班即系伯伯咧、婶婶啊，已经坐定饮紧茶添啦。未食点心，梗系有后门啦、啊。而家谂翻起，即系我。 咁你细个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噶？ 我觉得离谱，同埋我觉得原来呢个世界上冇公平。我好细个已经顿咗呢个道理， 即系点解明明系第一个人嚟噶、 啊？因为我直头试过起身系五点几起身，即系细个喎，小学嗰阵时五点几起身，就系为咗去饮茶霸定位。 嗯， 点知谂住第一个入去咧，咪哇呢下仲唔影咁？哇，已经饮紧茶啊，想点？ 以前攞位咧，你应该都系嘅。我嗰阵时咧就未有攞飞啊咁样嗰啲嘢嘅，系要企喺个台侧边嘅。 系啊， 系咪啊？你记唔记得啊？而家已经冇噶啦， 而家禁制啦，用 Apps 啦，而家 系系嗰阵时系会好唔好意思，又唔敢望，因为妈咪教唔好望住人哋食嘢，即系唔好俾人哋个感觉系催促人哋。咁但系你要等位置，啊、你又要拣下啊边个就快食完咧咁、 啊、 样。 而家调翻转啦，如果而家要等位嘅话咧。眼尾多啲睄佢，俾壓力佢啊！ 系 我唔理。 因為你唔使企喺側邊，你離遠望住佢，係咪啊？俾啲壓力佢。 係啊，俾壓力佢哋。 而家咧，仲埋好少搭台添啊！以前都會多搭台，即係個台布咧，咪會捲埋去中間咁樣嘅。 而家都有啊。 係咩？係 啊。而家咧喺一啲譬如集團式嗰啲就唔會啦。 係咯係咯。 咁但係去一啲街坊嘅茶樓咧，其實佢哋都會同你講：誒、欸，嗰張台可能我試過真係一個人去飲茶噶嘛，搭三個噶。即係一張台入面仲有幾個人一起喺度飲茶咁樣㗎，係、嗯、啊。 咁但係嗰個台布係咪都係捲起定 係？都係捲起㗎。 都係捲起㗎。係 啊。 而家已經因為我好少見啦，我就會覺得以前呢種飲茶嘅文化咧，我覺得係幾特別嘅、 啊。 因為同人搭台咧，有陣時個姨姨就會即係會同你傾下偈啊咁樣，我幾中意呢種感覺嘅。 哦。 係啊，你仔仔中唔中意飲茶？ 麻麻地， 唔係好喜歡。 我發覺都係得翻我一個人中意飲茶。 你太太咧？ 我覺得都好似麻麻地。 都麻麻地啊！ 係啊，嗌燒賣啲細路唔食嘅而家。原來唔係淨係我啲小朋友喎，我問過其他嗰啲幼稚園、小學嗰啲同學仔咧。問佢哋阿爸阿媽咧，原來而家啲細路唔係好食蝦餃燒賣 嘅， 即係以前細路而家都爭住嚟食啦。我哋呢年代嘅話， 仲要係蝦餃嘅話咧，食咗入邊個蝦個皮就唔好想食俾爹哋咁樣。 咁、啊哦、我又唔會，我都覺好食嘅個皮。咁但係發覺佢哋咧已經唔係好特別覺得哇，蝦餃燒賣好勁，冇嘅，冇呢個感覺嘅。 可能選擇多咗， 係啊，選擇多咗， 即係飲食上面選擇多咗，佢哋就會唔係喜歡蒸嘢、 啊， 會唔會咧？ 我細個咧就到，因為可能細個真係覺得。茶樓飲茶係一個快樂嘅回憶咧、 啊， 所以就 that's why 我今日我都會好中意飲茶咯，但冇乜人同我飲茶。 我下次同你飲茶， 啊、 我哋下次做完節目之後又拉大隊去飲茶。 係咯、 啊，係啦、啊，其實飲茶裡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即係譬如好似敲台咁樣啦，你有冇教仔仔？如果有人幫你斟茶，你要教佢敲台啊？ 我未教到，因为冇乜机会饮茶，因为少饮茶。 你一定要教呢啲系茶楼嘅饮茶文化，如果唔系就 没落噶啦， 失传噶啦，唔好啊。嗱、 啊， 其实咧，我又想考下小白啦。你平时咧，即系斟茶俾人或者人哋斟茶俾你咧，你知唔知道一只手指敲敲敲系咩意思，同埋系边个斟俾边个先会一只手指敲敲敲？ 咁啊唔知道，总之系咁敲嘅啫。 唔系系咁敲嘅，原来咧佢都有三种嘅方法嘅。第一个咧就系用食指敲，多。多数咧就系晚辈斟俾长辈，即系假设我斟俾小白系啦，咁我系晚辈嚟噶嘛，小白就系长辈啦。咁所以当我斟俾小白嘅时候，小白就会咧以示尊重，就会用一只手指嚟到敲敲敲。咁如果你话两只手指敲敲敲系点解咧？就系、是、可能系我同船仔啦，我斟俾船仔，又或者船仔斟俾我，因为我哋系平辈，平辈斟俾平辈咧就系、是、用两只手指敲敲敲。 哇，咁烦噶原来。 系啊，其实可能而家都大家 而家都唔理噶啦， 系啊，未必理噶啦，但即系总之你起码有敲咯，系咪啊？咁原来仲有最后一个咧，就系五体投地嘅意思，就系、是、好似揸住个拳头，用五只手指咁样敲，好似敲门咁样，各各各咁样，系、啦，又系敲三下。 细力啲啊，唔好拍台啊！ 唔会啩？拍台等阵俾可能俾长辈闹，系啊系。嗱，点咁系几时嘅时候咧，就会用到五只手指咧？原来咧就系长辈斟茶俾晚辈，即系小白可能斟茶俾我咧，我就用晒五只手指，好似敲门咁样咧，五体投地咁样去敲敲敲嘅。 我直头咧，即系除咗敲之外咧。即係如果長輩斟俾我，我通常都會微微鞠躬嘅。 啊，唔該咁樣係咪啊？ 連埋嗰條腰都會即係微微鞠躬咁樣，好似會。 啊，條腰都會。 係哦，會慣咗啦。 因為日本文化。 唔關事嘅、 啊，都唔關事。 個人有禮貌啫。係 OK， 有禮貌係好事嚟嘅。嗱，不如講下就係點解會有敲台呢一個嘅來源嚟咗啊？其實原來喺以前嘅時候咧，喺古時候，阿乾隆皇帝咧佢就微服出巡，咁咧佢就喺飲茶嘅時候講到興起啦，同啲臣子一齊咧嚟到去飲茶傾偈，好开心嘅时候就帮啲臣子斟茶，咁啲臣子咧就唔可以即刻谢主隆恩咁样噶嘛，咁佢就为咗咧怕暴露皇帝嘅身份，咁所以咧就佢用手指嚟去代替，就用咗手指嚟敲敲敲，咁跟住之后咧就传到去民间，咁就流传到而家咧，我哋就以表一个感谢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咁样做咯，咁所以大家下次咧如果饮茶嘅时候都记得要敲啲乜嘢手指啦。晨光百科。早几日咧，同大家咧又讲到咯，就系斑马线嘅来源系边度嘅咧？ 嗱，经常咧我哋都会过呢个斑马线噶啦。咁原来斑马线咧系由以前古罗马嘅时候咧开始有嘅。咁因为嗰阵时咧，因为冇一啲嘅行人管制啊，又或者啲车啊咁样，咁令到呢个交通咧都好容易挤塞，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意外。咁所以喺古罗马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用一啲石头嚟到去区分咗马车行嘅地方同埋行人嘅地方，而行人行嘅地方咧就会用石头嚟到去加高咗。咁佢哋点样过马路呢？佢哋就唔系用啲油漆嚟到油落地下嘅，而系咧佢哋会将马车行嘅道路凹咗嘅位置，佢哋就会摆一啲大嘅石头，而嗰啲大嘅石头罅咧。就是啱啱可以俾到马车嗰啲碌可以碌过嘅，即系嗰个阔度系啱啱好够马车去行嘅。咁但系因为咧到之后啦，都唔系几 OK， 大家都唔系好遵守秩序啊吓，唔系就咁行嗰啲石头就去过马路。于是咧喺十九世纪末咧，有汽车出现嘅时候，喺英国嘅时候咧，英国人咧。就将一啲油漆咧油咗去马路啦，同埋地下嘅上面，咁咧就油咗一间一间一间嚟到去区分，话俾啲行人知，你过马路咧就要行呢一个位置啦，如果唔系就好容易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咧，去到之后咧，就系斑马线咧嗰阵时冇咁多好靓嘅油漆噶嘛，咁所以咧就用咗白色嚟到去油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觉得，咦，白色嘅油漆再加地下佢哋嗰啲嘅泥石啊，咁样咧睇落上嚟咧，好似斑马嘅颜色，好似斑马嘅纹咁样。于是咧，佢哋有咗，大家就会叫咗做斑马线啦。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所以大家下次过马路的时候就记得个来源了。 再也没法倒流当初。 见面也很难再见。 安俊浩的说好了。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咧就系揾到我哋嘅花艺师安安。早晨啊，安安！ 喂，早晨！ 哇，大汗搭细汗喎，你 系啊，都 搞乜啊？ 点解仲系咁热嘅而家？系我今日介绍一个花咧，系我当时咧几年前见到啦，喺过年嘅时候见到，我惊为天人。跟住后屘研究佢系咩嚟嘅，其实后屘发觉咧。其实冇乜特别，叫做叶牡丹。 有咩咁特别咧？呢个叶牡同牡丹花有冇关系？ 冇关系。 个名字 系个名字，其实好似一棵菜咁样。你见唔到个样 子？我见到喎。 系啊，但系其实佢系 佢似嗰啲叫咩啊？羽衣甘蓝啊？ 佢咪就系叫做羽衣甘蓝？你真系好叻啊！ 唔系啊嘛？ 羽衣甘蓝系咩嚟嘅？食得噶？ 菜 花名嚟嘅。 嗰啲牛咩窝啲咧， 落呢个落去食嘅咩？呢、這个可以食，但我冇谂过去食咯。 呢、這个我都食过呢、這个羽衣甘蓝， 系咩？我冇食过 呢、這个。你讲真，呢、這个叶牡丹就系羽衣甘蓝。 系啊系啊，佢欧洲好出名嘅。 而家呢几年都多咗人食羽衣甘蓝， 系唔平噶。如果欧洲、啊、如果欧洲入货，我讲紧整花嘅时候呢、這个咧。 所以我去食放题嘅时候咪狂攞咯。 冇理由有噶，系咩？ 你要唔要下次带你 去？我唔要啊，因为我觉得佢系一朵花嚟嘅，但我觉得佢系即系我 check 到咧，佢系可以食嘅，但我冇谂过食佢咯。 羽衣甘蓝系啊， 哦， 放题有得任食啦。如果你喺譬如我啦，我啲卖餸男嚟噶嘛，我喺街市嗰度咧都见到佢哋会摆喺嗰啲有阵时 organic 嘅铺头。 哦，系。 系啦，咁佢哋会摆埋呢啲羽衣甘蓝喺呢度卖嘅。咁佢通常都会说住佢啦。如果好啲嘅铺头，即系佢用啲冻气。 有冇支劲？我想问你见到。嘅系我哋嗰支系一支好粗嘅花茎， 即系呢一个叶牡丹就系好粗嘅花茎。 其实叶牡丹 我就食咗嗰啲叶啦， 系 嘛？ 系其实唔实，其实系有几种形态、 哦。 你见到一个咧，系可能好大个，好似椰菜花，即系个花咁样。咁、 啊、 但系其实佢喺日本咧，亦都好多细 size。日本、欧洲都系嘅、有啲好似拳头咁大嘅。咁、你有细有几个细嘅组合埋一齐咧，都可以嚟插花。咁、近年我见到啲花艺师都会有爱嚟做花束咯。 哇，系咪一路整一路食可以？ 我真系唔知道，其实真系会食咯，即系我唔会食咯。 你 系啦，咁系欧洲系有人爱嚟整沙律嘅。系、啦，咁佢。 但 系 香港就有人我哋打边炉啦， 系啊，咁因为呢个名咧，叶牡丹系日本嚟嘅，寓意为祝福咁解。其实系日本人改嘅叫叶牡丹。 系咯，咁但系价钱方面咧，同埋我哋应该点样衬咧？ 其实呢个真系咧好大分别。我记得以前我见过咧，因为佢系紫色嘅，咁佢大部分喺花都见到系紫色，有啲系黄色，我都见过。 花就唔食嘅，净系食叶嘅啫。 叶牡丹其实就系嗰嚿嘢嚟嘅，嗰嚿花，你话即系。椰菜花咁成个花球咁样咯， 吓 冇叶同埋花。 咁佢呢个羽衣甘蓝，我哋食嗰个系叶嚟嘅。 咩叶啊？即系下边嗰 系啊！我哋食嗰个系绿色嗰啲叶嚟噶，镇定啲。 呢、這个咪成个花嚟嘅咯？呢、這个都系花嚟噶，呢、哦這个成个都 即系好似真系好似嗰啲咩椰菜咁样嘅、 啊， 一块一块 呢嚿就系花啦。食咩叶咧？呢、這个就系冇叶就系、是、呢、這个。 我见到佢有啲红色噶嘛。 吓、呢、這个成 个成、 這个 好似玫瑰咁 样， 个都系花嚟嘅。O K， 系啊，咁咯，咁系佢细 size 嘅时候，我哋有阵时都试过我嚟做花束咯，好咗。咁佢价钱真系好大嘅分别、我见过好似你个头咁大嘅咧，就好似反而平啲。咁咧，我见过 越大越平嘅咩？ 系我唔知点解、 哦，因为细嗰啲系咪温室啊？系 我唔知细嗰啲咧，得我手掌咁大嗰啲咧，咩颜色特别靓？我其实好多种颜色都见过， 特别嫩啊，可能 嗰啲系 我唔应该净系用食个角度去谂。呢一个叶牡丹， 你咁大个，你其实做唔到啲乜嘢噶？你细个嗰啲做到，我记得橙色都见过，咁佢系好贵嘅，嗰啲我记得好似系唔知几百蚊得几个， 唔系啊嘛， 系啦，嗰啲可能唔会我嚟食咯， 嗰啲唔会啦， 或者摆完我嚟食咯， 系啦， 系啦， 摆完趁佢仲。未擺得太耐，新鮮嘅時候就食咗佢。 係因為佢係有紫色，最 common 見到紫色啦。其實過年你成日喺嗰啲花市都見到， 即係又有紫椰菜，因為 係。但係你講到咧，好似好核突咁呢個花，其實好靚噶。 嗯， 細可以手掌，好似拳球咁大嗰啲咧， 拳頭咁大 好靚。係啊，我嚟插花係好靚噶。 咁係點啊？一個個拳頭咁樣咧，如果你插嘅時候，佢啲勁就好長嘅， 好粗嘅， 好粗好長嘅。 係 係啦，咁你就可以譬如如果買嘅時候就一支支，咁 我 買嘅時候 好重啊，支嗰支捆係好重嘅。 应该入去买嘅时候，喂，老板，我要叶牡丹，定系喂，老板，我要羽衣甘蓝， 都应该系讲嘢嚟嘅啫，一样嚟嘅啫。系啊，我哋叫叶牡丹咯，我哋通常叫叶牡丹。咁佢就系应该 普普就应该系羽衣甘蓝， 应该系啦。咁但我都冇听过咁优雅嘅打边炉嘅嘢。咁佢通常咧就三个三个咁样速速咁卖，我见过。 哇！即系街市见到羽衣甘蓝个牌，影俾你睇。 系好啊好啊，但系都诶，佢代表诶富贵。 富贵诶啱。 点解咧？ 何一何佢嘛，系咪？ 咁佢咧，要你要将佢处理嘅时候，都要注意一啲嘢啦。你买翻嚟嘅时候咧，可能你要拣啲唔好有黄，即系个边咧唔可以黄嗰啲花瓣。咁、你又如果见到有咧，就要搣咗佢啦，即系好似搣菜咁样，其实摘菜啦。咁、你同埋佢对水要求好高嘅。咁你占咗咯。 啲水成日都系要靓啦， 系啦， 每一日换水啦。 即系你嗰、那个嗰、那个花樽咧要干净咯。同埋你切嘅时候，其实每次都要切嗰、那个嗰、那个花茎。 哦，剪个花茎。 剪个花茎。 你一讲切， 其实是剪唔到啊。 我又谂起系咪又系即系食嗰个角度出。 讲真的剪唔到，因为可能太粗。你平时屋企嗰啲寻常铰剪系。 我本身我屋企嗰把嗰把刀系好靓。 咩刀先？切牛肉嗰把？ 唔系我屋企嗰把刀，真系切鱼生嗰把靓刀嚟嘅。 切鱼生咁靓刀应该切唔到呢、這个。 切到嘅咩都切到嘅吧？ 系咩？切筋？佢唔系切骨个切鱼生。 好犀利噶嗰把刀。 咁你翻去就用你嗰把切鱼生嘅刀，将呢个筋咧，即系将呢个好粗，因为比较粗，有劲有食指咁粗，同埋硬嘅，咁你就将佢切，要切齐口啦，就唔好切到牙一忽啦。咁样嘅。 都系斜切。 系咯，切斜切咯，都系吸嗰啲水咯，因为佢都比较大棵，咁所以系咯，咁佢同埋咧，佢其实咧，你知唔知佢花期可以开几耐？其实真系好抵， 系咩？咪先，几多钱一支先？ 都话差点讲咧，好大嘅分别噶。我你当佢 廿 蚊支，你当佢廿蚊支 啦。系啦，普通箱而家都系廿蚊支，廿蚊支嗰啲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摆到十日先？ 摆咗六个月噶，其实 摆六个月， 因为其实佢一路系会生长越嚟越高噶。即係如果入 近，所以你就嚟即係咁話要換水，同埋仲要係咁剪佢嗰、那個。 係啦， 咁佢嗰個拳原本拳頭咁大，會唔會變到突然間手掌或者我人頭咁大㗎？呢、這個 人應可能應該會， 係啊， 佢淨係會高嘅啫。 六個月啊， 係啦， 好抵喎， 係啦。但係 羽衣甘藍我食嘅時候，佢有少少即係菜味㗎。係 呢個應該係菜味啦。你問下，你問我咩味？冇花味，應該係菜味咯。 應該係菜味係嘛？ 嚇，呢個擺得幾好㗎。 羽衣甘藍啊，咁你如果照你咁講，真係擺得過喎。我屋企啲花咧，買親翻屋企一兩枝一兩枝擺咧，好快脆就變咗做花乾，我見到都銀眼 啊。可以擺六個月，我都話其實種花咧就係擺到你自己唔想再見到佢咯，或者係擺埋一邊你唔理佢咯。所以性價比就好高嘅。咁我其實唔建議買太大個。 一支得啦， 唔係因為擺太大個咧，你唔想見佢嘅時候就好礙眼。咁你買幾支 點綴點綴， 就唔好覺係啦。如果突然之間唔中意嘅時候擺埋一邊咧，就太大個就唔中意。 喂，咩色比較上理想咧？你覺得？ 其實我見到紫色咧，紫粉紅色，我覺得好亮啊！而家因為見得太多，咁我會覺得可能黃色咯，即係似棵菜，係青青地咯，或者係日本咧。其實我見到咧，如果你喺日本街頭，其實好多，佢唔係你見到呢個花樣嘅，佢係咧好似雪糕筒倒轉咗咁講，即係點講 咧？哦，三角尖咁啊， 係啦，係啦，佢個形咧就係、是、我其實上次日本都有影咗張相，佢即係你即係成個小山咁樣咯。佢嗰、那個 我 send 埋嗰張日本 係啦，嗰張我 send 俾你睇。咁就係、是、大花瓣就係大，因為慢慢向上山，係個小山形咁樣。咁全街都係。 哦，哇，好靓、啊！ 其实呢个系好靓嘅一个喺日本人好中意，你应该冇留意，下次你日本留意一下， 系咯， 系好 common。 太多花啦，嗰度睇唔切。 系啦，你可能其中你揾一个日本可能有公园咧，成个地下都系摆住呢个 哇 叶牡丹，咁日本人好中意。 好童话故事、啊。 咁但系喺香港花墟，我就见唔到日本个样嗰啲叶牡丹，即系尖形嗰只。 我等我揾嗰啲成个拳头咁嗰啲顶住档先。 系啊， 六个月真系抵到烂 啦。其实呢个就系噶啦。 系咯，哦 ，OK。 吓，即系尖咯，向上山， 圣诶，我 应该话圣诞树咁嘅样嘅圣诞树咁嘅样嘅粉红色， 系啦， 粉红色、哦、底下就深紫色。 我嗰啲叶咧，如果掹咗出嚟煮咗佢啦， 其实我冇谂 羽衣甘蓝咁，但系啲叶会唔会再生噶？ 应该唔会噶啦，系啊，如果你要种，我要落泥咯，你唔会喺水系唔会生。 明白明白，即系要食羽衣甘蓝，都系喺翻街市买啦。 系啦， 好，唔该晒安安，拜拜。 香港电台 愉快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啦，朝早7:08嘅早上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唔知会唔会落雨咧？咁啊都唔知啊，但系出边啊肯定都系热噶啦，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 早晨啊！ 早晨啊吓，咁啊交通组方面咧有 Jessica 喺度。 早晨啊各位。 系 早晨。 早晨啊 Jessica， 我惊系错你个名 字。差啲又唔记得啦。 差啲又唔记得啦。系好啦，咁啊今日嘅交通方面咧就先交俾你同我哋讲下。出边嘅路面系咪正常咧？ 好啊，咁依家讲讲屯门先啦。屯门赤立角隧道去屯门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维修噶，咁大家咧经过请小心啦。另外，旺角洗衣街都有水务急修嘅，去太子道西方向啦，近住百佳嘅慢线封闭。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去红隧呢个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咧一段就比较车多。而另外，讲翻。之前一啲可能大家都成日聽到嘅啦，受到較早前嘅暴雨影響，筲箕灣耀興道嘅來回方向全線封閉，受影響嘅巴士路線改道行駛。另外，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園嘅唯一行車線封閉噶，仲有油麻地嘅海宏道有路陷啦，海宏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宮。休憩花园部分的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的。 嗯， 系啦，大概就是咁样啦。 哦，就是咁啦。咁交通都尚算可以。 系啊。 系啦，咁大家就安全驾驶啦吓。 系，可能最近放假，大家会宁愿请多几日假咁样。 咁要请多好多日先得。 系四日系咪？系咪四日？ 哇！直情请晒成个礼拜啊！ 我咁就可以成个礼拜咁就放假啦嘛。之前又 有咁多假，好耐妹。 系咯， 系都系嘅。 你亦讲得轻松啊！我同你都坐咗喺直播室啦，真系啊！咁易请我咁多日假， 咁之前国庆啊，成都比较多假期啊嘛， 你有冇去边玩啊？ 都冇啊，喺屋企 有夜缤纷系嘛？ 都有夜缤纷嘅，去行个圈咁样咯。 有冇消费啊？ 都纯粹望下咁样，睇下即系凑下热闹咁样咯。 凑热闹， 消费可能同屋企人食下嘢， 系啦，食下嘢 都算系消费。 算系啊，咩唔系啊？ 消费一定系要买衫裤鞋袜嘅。 咁又系， 系啊，食就最好噶啦，食咗落肚就自己快乐。 系啊，买嘢最开心。 买衫就都开心嘅， 系 都开心嘅。 不过去夜缤纷咧。就唔好成日着新衫，因为你要食嘢啊。 系啊，因为 要污咗， 容易整污咗，同埋唔好着白色衫。 系啦，去嗰度买嘢，衫啊咩，如果有嘅都可以喺嗰度买。 系， 嗱唔好着住， 系 啦，因为呢排天口兴，新水又新汗，系啊，咁啊嗰啲譬如鱼蛋汁啊，咩烧埋豉油啊， 有鸡脚啊，你知唔知啊？ 系咩？ 市集有鸡脚啊？ 哦，唔知哦。 系啊，可以选下选下，唔觉意啊，滴咗落件衫度。 哇！ 咁就肉赤啦。 鲍鱼汁定系豉汁定系？ 咁我又唔知喎，可能隻隻味都有咧。 哦，可能係啊，可能係啊。 下次等你試習，你開始 係啦， 係啊，你開個鋪頭位， 係我整， 係啦，你整，我哋幫手嗌 白雲鳳爪， 係啊，我可能晨光試習咁樣，幾開心， 玩到咁大。 大家知道我哋继续要翻工， 你玩啊呢、這个好。喂，交通就有啲咩同我哋讲下呢？ 哦，下个星期三咧，高铁有一条新嘅路线，叫做湛江西线啊。 湛江啊， 系、啊，有冇去过？ 冇， 我都冇去过。 湛江 系趁住呢个新路线开通，可以试下去下 玩下。系啦，啱啊啱啊。 系啊，咁到时咧就会有五个嘅新站点啦，包括江门啦、开平南啦、阳江啦、茂名啦，同埋呢个湛江西站嘅，系啦。咁唔一定要去湛江嘅，可以去下附近嘅一啲地方都可以嘅，系啦。咁就多啲地方玩下咯。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其实今日开始已经可以。买嗰个车费噶， 哦，今日开始已经有 啦，即系订订， 系啦，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吓开始规诶，即系个规， 喺海南岛上边噶，湛江市，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如果去开，譬如经呢个马卡澳门系啦，经澳门，咁跟住去埋，譬如去埋嗰啲海南岛啊，咁啊又可以经过譬如湛江啊，咁你去湛江又可以去埋附近嗰啲地方玩， 系啊系啊系啊， 都唔错，吓咁啊，今日都已经开始有噶啦，系嘛， 冇错， 系啊，咁啊几好啊。 系啦，咁大家就可以即系按照翻自己，譬如嚟紧啊有啲假期，或者好似阿 Jessica 所讲嘅，喂，我都有几日假期，可以请下假，咁可以即刻咧就话去啊睇下个飞啦，买下咁佢就去嗰度玩下，咁都几好啊。好啦，咁啊同你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唔该晒，咁啊下个星期再见啦吓。好，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要揾阿 Vicky 出嚟同我哋讲下啦。喂 ，Vicky 出边咧咁酷热天气警告，有冇即刻热亲啊？出到去？ 哎呀，今日好似有啲比琴日咧，焗热咗，闷热咗啲，真系。 系啊，哦，唔系你个人闷啊嘛，系嘛？ 唔系，我个人心情开朗。 啊，咁啊得啦，咁啊得啦。 系啊，系啊，今日天气咧，我见到出边咧，因为我哋广播度咧都属于系山顶嘅位置啦，即高都高啦。咁我见到望远处咧，其实今日都好似好大雾。 系。 系啊，好似有啲雾，同埋今日咧，但系太阳咧就出紧嚟啦。 系，太阳出来了啦，吓。 系啦，咁都睇下晏啲会唔会可能会唔会落雨啦，但系都呢段时间都系带定遮安全啲噶啦。 系，呢段时间我就同你持相反嘅意见啦，我唔带遮，我带遮如果有嘅都系我嚟遮太阳，因为 点解 嘅？基本上咧呢啲如果一落雨嘅时候咧。我断估佢五分钟都停雨噶啦，拎乜鬼遮啊？即系问下呢个我啊，我咋吓？ 系啊，大家安全啲。你唔明噶啦，有阵时女仔咧就遮住个头啊，遮住个头啊，化咗妆。你就算可能你真系等唔到嗰五分钟咧，你真系要行嘅时候咧，你冇理由湿湿个妆噶嘛。 唉、哎，咁咪啱咯，附近啊一定有人有遮噶嘛，啲情缘就系咁嚟嘅咯，咁咪好咯。你带遮嘅话，你一系就自己自制情缘。啲雨傘啊，呢啲咁嘅遮嘅嘢，最好咧就係愛嚟咧就嚇，好似月老咁樣啲紅線勾下勾下最好啊！ 我啊中意帶定遮幫到人啦！ 啊，今日啱咯，不過你算啦，你結婚噶啦你。 我中意帮其他人啊， 都得都得 吓。嗱，啱啱咧天文台咧即系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可能呢个礼拜咧唔知会唔会打到风，因为咧有小犬嘅出现啊嘛。 系。 咁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啊？点解好似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球啦？点解好似净系听来听去都系得一号风球、三号风球、八号风球、九号风球同埋十号风球？到底点解冇二号风球同埋四至七号风球嘅咧？小白有冇谂过？ 啊，呢个咧之前揾过资料噶，我都解释过噶，不过已经唔记得咗啦。 唔紧要，等 Vicky 同大家重温一下啦。 啊，好啊。 但其实以前咧喺1917年嘅时候咧，其实当嗰阵时咧就系有咗我哋呢一个叫做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出现啦，即系风球啦。 嗯。 其实当时咧系只系得一号至到七号信号嘅啫。即系一号风球至到七号风球嘅啫，咁一号咧同而家一样啦，都系界地信号啦。而二至五嘅风球咧，就系类似而家嘅八号风球，即系代表咗系有烈风啦，将会由四个唔同嘅方向嚟到去吹袭本港嘅。咁而六号风球咧，就系好似而家嘅九号风球咁样，就系代表住烈风嘅风力咧增强啦。而七号风球咧，就系代表住而家。嘅十号风球达到飓风嘅程度啦， 哦，即系咪七级飓，即系以前嘅七级飓风噶咯，原来以前嘅年代， 冇错，系啦。咁但系咧，去到1931年咧，就统一咗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之后咧，香港就正式咧就系采用咗一号风球唔变，系戒备信号啦。而且我二号风球同埋我自己都觉得好难同埋好少读，二号风球同埋三号风球咧，其实就好类似。咁所以咧就代表住咧强风系由两个唔同嘅方向嚟到去吹袭，但系咧我哋市民未必知道啊，究竟二号风球系代表边个方向，三号风球代表边个方向，咁所以咧就系咁样，只系有三号风球啦。 哦，咁再加上以前咧又冇咁多互联网啊，咁所以就不如就归一啲啦，咁容易啲理解咁样。 系啦，系啦，咁而四号风球咧就系代表咧，可能咧就系会构成威胁啊，个风球会令到我哋，咁但系咧又暂时咧系对本港咧冇乜影响嘅，咁所以咧就最后咧就冇咗四号风球啦，而五号至到八号风球咧就系代表有烈风啦，都系同样系代表住唔同个方向，唔同嘅方向吹过嚟，咁大家又系未必可能会知道。咁所以咧，就系、是、到最后咧，就取消咗五六七，就得翻八号风球啦。 哦，咁啊，就变咗而家就1、3、8咁样先啦。 系啦，1、3、8，跟住九号风球咧，就系、是、继续持续都系代表住系烈风嘅风力增强啦。20号风球咧，就系、是、代表住飓风吹袭咁样啦。 哦，咁即系八号风球咧，其实就食咗之前嗰啲咩7、6、5、4嗰啲噶咯。 系啦，系啦，因为五至八号嘅风球好容易令到大家误解啊。 五至七啊。 系啊系啊，五至七啊，所以咧就令到，因为八号风球其实同佢哋一样啊。咁所以到最后咧就用八号风球嚟代表住晒。 哦。 如果唔系大家咧就，因为其实大家未必知道个风力 即係點樣喺邊度嚟咁樣啊嘛。咁所以咧就。最后就是用了八号风球来去代替咯、 嗯，所以而家都方便啦。譬如天文台咧、如果有八号风球噶啦，如果啊，咁、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啊，八号有咩东北啊、东南啊、西南啊，咁佢直头咧讲埋嗰个方向，系啦，讲埋佢。 因为可能嗰时咧系净系用嗰啲风球嚟代表风向，大家未必知啊。咁所以咧而家就诶唔好咁即系唔好搞到咁复杂啦。如果大家咧又要炒一轮，哎、究竟三号风球啊嘛，究竟四号风球、五号风球代表边边嘅咧咁样，咁、即系啱啱小白讲啦，我哋讲埋出嚟，咁啊反正咁样仲好啦、即系大家仲清晰啲啦。 系啦，咁啊八号风球咧就食咗嗰个四五六七之后啦，咁啊咁原本嗰个六同七咧，咁又要再升咧咯，于是乎咧就八号之后咧又升到上去，又有九同十啦咁样。 系啦系啦，九号风球咧就系代表烈风，十号风球咧就系飓风信号。咁其实系由几时开始嘅咧？就系1973年就系换咗呢几个啦，就系统称一号风球、三号风球。八号风球同埋九十号风球咁样啦，就一直沿用到而家啦，1973年啦，到而家几多年啦？ 相当之耐历史啊，呢个都差唔多50年啦，半世纪啦，系咯， 系啊， 咁啊， 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下咯，即系点解大家会点解有阵时，因为小朋友咧可能都会问，点解一号风球？跟住之后就跳咗去三号，点解冇咗个二号嘅？ 二号点解仲系荡失路话咁啊？三四五嗰啲咩？四五六七啊，去咗边啊？冇翻屋企嘅。 佢哋去咗边咧？咁样即系小朋友可能会有呢啲嘅，即系佢都会问嘅，即系好似大家姐就会连住二家姐、三家姐咁样噶嘛。 跟住 点解唔？系啦，点解唔系咁样嘅？ 家长口哑哑，喂，咁啱啦。哎 ，Vicky， 你讲呢个啱啊。咁啊，啲家长听完之后咧。既然小朋友如果你唔问嘅话咧，自己问翻啲僆仔，问翻佢哋。嗱、你知唔知点解会冇咗啊？跟住讲翻段故俾佢听，咁啲小朋友觉得、哇，你好劲啊！ 妈妈爸爸好犀利啊！ 哎呀，好好啊！哎，讲呢啲好啊，系时候领工啊，等啲家长正。 系啊，冇错啦。好啦，咁同大家咧讲埋天气预测啦。今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咧系比较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系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咧都系仍然酷热，但系局部地区都会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咧就会渐转唔稳定，风势咧亦都系会比较强嘅。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交翻俾你小白。 好，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啊，属于2至3，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噶吓。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就嚟到朝头早嘅7:21啊。咁啊喺酷热天气情况底下咧，我哋都可以一齐上下堂噶，就系、上咩堂咧？晨光大学啊，今日亦都邀请到咧就系中医师同我哋一齐上堂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 Terry， 早晨。 早晨，小白。 咁啊，嚟紧咧10月8号啊，咁啊星期日嘅时候咧就系24节气之中嘅寒露。咁啊，唔知道寒露咧同呢一个24节气同中医上面咧会唔会有啲关联嘅嘢？又会唔会有啲即系好似之前有讲过天灸啊、艾灸啊呢啲，其实原来同节气咧都有啲关系嘅。寒露会唔会都有呢一方面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嘅 ，Terry？ 有啊，当然啦，譬如寒露啦、本身意思就係话喂我哋感觉到一啲寒气啦，感觉到凉啦，咁当然你话喂而家我仲好热喎，仲系着短袖衫喎，咁而家我真系天气有啲反常啊，咁所以呢大家会有啲唔注意啊，觉得好热啦，咁譬如好多朋友啊病人呢都仲着喂即系短袖啊，甚至系短裤啊， 背心都有啊。 是啦，咁尤其女士呢最难搞就係因为好多衫呢比较个领比较低，同埋后面个背都开得比较多。 係同埋呢而家好多女士呢佢哋条腰係露出嚟㗎，见到嗰啲衫嗰啲 pattern 係。 係啦，嗱呢一啲係非常之不智嘅，虽然你话好熱但係嗰啲我係提啲朋友讲话喂我哋会入冷气地方㗎嘛。咁成日呢啲露出嚟地方呢我成日讲笑呢就叫做暴露啦。 真係暴露啦，係喎。 係啦，因为露个肚出嚟呢其实好弊嘅。肚露脐呢係最惨嘅。因为我哋嗰个呢讲啦嗰个脾胃啦喺嗰个肚脐啦肚脐上少少啦。咁而呢基本上呢肚脐下嗰啲位置我哋就属于肾嗰个位置嚟嘅。譬如我哋成日如果真係露脐露得多呢其实呢啲寒气就入到嚟㗎喎。咁我哋女士成日月经痛啊嗰啲咁样嘅所谓嘅宫寒嘅问题咪就係咁样形成啦。咁所以呢非常之不智啊。咁另外呢嗰啲领都系啦，譬如呢我啲病人都系㗎，哇咳得好辛苦啊，成日都即系感冒咳啊未好啦。咁但 系咧，佢着啲衫咧比较大嘅领，其实露嗰啲锁骨嗰啲位置咧，其实已经咧容易俾啲寒气入嚟我哋喉咙度啊，我哋吸咗啲冻嘅空气啊，或者讲得多嘢，有时都会咳噶嘛，即系嗰啲病人，尤其是咳未好嗰啲啦。 系啊，系啊，系啊，吓。 咁基本上咧，如果佢着咁大靓嘅衫咧，啲寒气就入嚟，简直系欢迎佢嚟搞我哋噶啦。咁、所以咧就会唔好噶咯。 系唔怪之得咧，咁多即系靠把口去到不断讲嘢嘅人，例如老师咁样啦，都系成日要喺课堂上面讲嘢噶嘛。佢哋好多时咧都会有条围巾去到保住嗰个喉咙嘅暖住佢噶。 系啊，因为咧呢、這个时候，尤其是我哋而家嗰个叫寒露啦、我哋千祈唔好睇小佢就，我而家仲系觉得好热、其实我哋要注意一下保暖嘅。咁当然我哋唔使着到话羽绒啊，好即系呢嘅所谓嘅保暖啦、啊。但我哋要遮一遮，譬如头先讲咽喉嘅位置啦、或者最低限度我哋都遮锁骨嗰啲，即系锁骨以下都要遮一遮住啦、而另外咧，最好咧就真系觉得好热咧，都系着咧及膝嘅吓，即系譬如裙啦、或者就算啲裤。中长嘅裤啦吓，系及膝嘅，可以好好咁保护我哋啲膝头哥啦，膊头啊嗰啲位置。如果唔系咧，呢啲寒气咧系慢慢咁入侵嘅时候，就好容易咧膝头哥痛啦、膊头痛啦咁样噶啦。 哦，咁嗱呢啲寒气我哋可以喺衣着嗰度咧就做少少功夫啦。如果你话饮食嘅，系咪其实都系我哋成日都听到啦，就系话饮嗰啲姜，用姜去到冲茶或者用姜水啊，呢啲系都系比较好咧。 是啊，因为点解我成日都提出饮姜茶呢，因为姜茶真的实在比较方便啦。我哋可以而家都多人可以喺街买到啦。又或者呢，其实我自己整呢就将啲姜煲完之后加啲红糖啦。咁其实都可以做到个姜茶㗎。咁而家个姜茶除咗呢几好饮啦之外呢，我暖个肚仔呀。我哋譬如头先讲嚟嚟经嘅时候冻亲啦，嚟经嘅时候嗰、个宫寒嘅问题容易有 M 痛啦，痛经嘅问题啦。咁呢个姜茶有舒缓啦。例如而家都好多人咧，搞伤风感冒嘅时候咧，加埋肚痛肚屙，又或者斋肚痛屙呢排都成日见。咁、肚痛肚屙嘅时间咧，都系感觉到咧，摸到个肚仔都有冻嘅。咁、所以姜茶呢个情况亦都可以大派用场啦。 咁如果嗱饮我哋可以饮姜茶啦。如果食物方面咧，咁需唔需要特别一啲进补各样嘢噶？ 嗱，咁我哋就要睇翻啦。如果我哋咧觉得真系比较寒嘅时候，你个肚仔好寒、好肚痛、肚屙容易屙嘅时候咧、我哋都已经要健下脾胃啦。咁咧，如果咧你话哇呢排咧会呢个秋冬起三蛇肥，可能食蛇咁样啦，有啲人会食蛇嘅。咁咧蛇都有咧个进补嘅功效，不过都要留意啊。有一啲咧，如果皮肤敏感嘅人咧食咗蛇，可能都会容易敏感，所以咧都要留意一下。 哦，即系蛇系真系可以喺呢个时候叫补少少咁样嘅。 都中国人都有传统食咧个蛇啦，咁啊唔同蛇都有话唔同嘅作用添。 咁啊呢个大家就要问翻吓，即系搵啲专家去到睇一睇，原来唔同品种又有唔同功效。好啦，蛇之外啦，咁啊而家都系秋季啦，秋季其实另外一种见到而家咧都非常之火热嘅，就系、大闸蟹啦。大闸蟹咧，连我唔识啊呢啲中医咁贫乏嘅人咧，都会知道佢嘅性质系比较上寒凉嘅。系啦，咁食嘅时候，我哋有啲咩身体嘅底子嘅人需要特别多加留意咧？ 食大闸蟹当然一定要食即系食正宗啲啦，因为咧佢好多时都会几污糟下嘅。 系 系喺饲养嘅过程里面咧，佢可能咧即系唔系太干净，咁所以我哋搵咧正宗来源地咧就会比较可靠一啲啦。 系 咁而另外咧，好多时我哋食大闸蟹嘅时候咧，咁我哋都有几样嘢注意嘅，或者系传统嘅做法。第一，我哋会攞一个紫苏叶去蒸嘅。 系啊，啱啱啊， 紫苏叶啦，系啦。咁紫苏叶系有个好重要嘅作用嘅，佢就可以咧去呢一个鱼蟹毒嘅鱼腥蟹毒咁样嘅。 哦，一样我嚟辟嗰啲腥味添。紫苏叶原来都有啲实际即系中医学上嘅一啲用法嘅。 系啊，紫苏叶佢温性啊，同埋佢对咳咧好好嘅。 哦，咁鱼腥嗰啲紫苏叶咁又系咪同一科嚟噶？ 系就是紫苏叶啦，就是中医嘅紫苏叶啦，系啦，咁所以攞嚟蒸啦，亦都可以咧，除咗紫苏，即系除咗紫苏叶之外咧，我哋仲有呢一个姜茶噶， 系， 咁系啦，姜茶都系啦，基本上都系暖翻嗰个位啦，因为嗰个大闸蟹比较寒啊，咁所以我哋传统咧，一般嚟讲，我哋咧食完一个大闸蟹咧，就会饮杯姜茶咁样嘅，系咪？ 啱啊啱啊，咁啊紫苏叶咧，其实有冇话加咗落去之后啦，再加埋姜茶就好啦，咁但系有冇话譬如大闸蟹公同埋乸咁，其实嗰、那个寒嘅性质又唔同定系点噶？ 嗱，講真嘅，傳統咧呢個咧一般咧所謂嘅宮咧，一定係偏温少少，咁咧嗱咧就會偏寒啲嘅，或者係補陰多少少。但係其實大隻蟹咧已經兩個都係好寒噶啦，咁所以同埋食嘅時候我都好少特別去分宮乸噶，咁樣基本上都係偏寒，同埋我哋都要對自己身體咧，即係要警惕一下，即係話咧唔好咧，好食就不停喺度食，因為實在太過寒啦，好多人食完都係病噶。 嗯，咁呢個要留意啦嚇。好啦，咁啊問多少少大閘蟹，如果你成隻食嘅咁啊，梗係寒啦。如果撈埋嗰啲叫現成嘅嘢。例如大闸蟹嗰啲咩蟹粉小笼包咁已经煮咗噶咯，咁啊蒸完又蒸咁样，会唔会嗰个寒嘅感觉会少咗好多噶？ 哦，咁当然少好多啦。如果净系蟹粉小笼包，因为仲有食其他嘢啊嘛。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相对嚟讲就冇咁担心啦。因为我哋食嘢嘅时候有好多人食饭啊，因为饭咧系养脾胃噶，即系好多人而家话我哋食饭啊，咩怕肥啊咁样啦。咁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咧，食饭咧先至系会瘦嘅，系啦，因为饭咧养翻个脾胃。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话，咁我点解我食完饭咧会肥咗咧？因为我都系唔喐啊嘛，即系我有养咗脾胃，有啲要喐。我哋成日都讲，喂，你唔喐咧，啲气血就会停噶啦，就会停晒喺度噶啦。所以你一定要喐，一定要活动咧，你要气血去行咧。咁咧，垃圾譬如出汗啦，垃圾排咗出嚟啦，大便小便啦，咁样唔要嘅排走啦。咁样咁身体就会健康，就会瘦翻噶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呢啲饮食上啦吓。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听日起分阶段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首阶段包括65岁或以上在公立医院专科或普通科门诊求诊的病人，至于65岁或以上长者可以在今个月24号起到普通科门诊注射疫苗。第三阶段就由今个月30号开始为政府转介饲养和屠宰家禽猪只的人士接种。九龙中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和普通科门诊顾问医生何家铭说，本港经历几年新冠疫情，社区防御力随着流感个案减少而降低，他留意到普通科门诊的流感病人有所增加，流感病毒活跃程度提升，呼吁合资格市民尽早接种疫苗，预防一旦感染出现肺炎和脑炎重症甚至死亡。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动议罢免议长麦卡锡的职务，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0票反对通过有关动议，令到麦卡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离开会议厅的时候未有作出回应。共和党的麦克亨利将会担任临时议长，而众议院下一步必须要选出新议长，否则众议院将会陷入停摆。但是目前仍然未有明显的继任人选能够获过半数议员支持。今次罢免动议源于国会上个月底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暂时避免联邦政府停摆。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不满麦卡锡依赖民主党人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体育方面，欧洲联赛冠军杯分组赛第二轮，两支英超球队都落败。曼联主场2-3负于加拉塔沙雷，同组另一场比赛，拜仁慕尼克作客2-1击败哥本哈根。拜仁两战两胜有6分，加拉塔沙雷有4分。曼联小组形势非常恶劣，两战皆负，未有分，现时在小组排榜尾。在 B 组，朗斯主场2-1击败阿仙奴，朗斯全取3分之后，现在在小组有4分，排第一位。阿仙奴两战3分，紧随朗斯排第二。同组的燕豪芬和西维尔对战，结果2-2完场。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门赤立角隧道去屯门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维修，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旺角水依家有水务急修，去太子道西方向近住拔街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狮隧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派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五块田，反方向去清水湾跟住清水湾小学的车龙就去到郑直之中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小康站一段车多，车龙过咗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二台话你知， 嚟嚟嚟，一人一箱，嗱嗱声搬去街尾就可以收工了。 OK， 咁等我翻公司攞翻架车先。 你要揸车咩？由街头搬去街尾都要出动到车。 系噶，我架手推车放咗喺公司啊嘛。 切，我以为你系讲货车添。点知系手推车啊？ 都系车啊！ 等你拎得嚟啊，我一个人都搬完啦。 嗱，说话就唔系咁讲啦。我哋搬啲咁重嘅物件，系应该要善用手推车呢类辅助运载工具嘅，减少体力劳动之余，又可以预防肌肉劳损。 我搬咗咁多年都冇事，仲越搬越大只添。一个打十个都得啊！ 但就算是宇宙最强啊，间中都会受伤噶嘛，更何况是你。嗱，日于等我拎架手推车过嚟啦。 收到。咁等你拎车嘅时候咧，我就做下伸展运动，松弛下筋骨，咁就冇咁容易拉亲啦。 咁就最好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台话你知， 湿度过文艺片、武侠片、惊栗片， 卓卓都真挚写实，满满人民精神。 佢 一生好好拍电影， 佢 系金像大道许鞍华。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一年三个星期六上映。许鞍华导演系列， 今个礼拜呈现《极度追踪》， 杜国威、伍念真联合编剧， 刘德华、钟楚红领衔主演。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D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啊， 早晨嘉明，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嘉明， 哇，好开心啊！我觉得咧过咗呢一个几日嘅长周末之后咧，大家个能量翻翻晒嚟啦。 哦，你翻翻晒嚟啫，我见到你有份喺度舞下火龙喎，喺镜头面前，喺呢、這个诶、有直播嘅咩？依家 live 嘅咩？舞火龙系、 有好多嘅传媒朋友就嚟咗喺度做个采访。咁、你知而家好多唔同嘅传媒机构咧都有佢哋自己嘅直播频道噶嘛？ 系， 咁系嗰啲渠道就有咯，官方就暂。暂时未有 嘅，系咯，我见到你同阿六号啊， 系嘛，多谢你。但据闻出年会再搞大啲。 哦，我以为据闻出年会直播添，大家可以喺电视机睇。 有可能， 可能搞大啲就有啦。 系啊， 系啦， 咁啊，电视嘅频道多咗咧，即系大家可以做嘅事情就多咗啦。 咪同埋呢个都系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嘛，系咪先？咁啊，非遗嘅项目当然要支持啦，系咪先？ 嗱，咁嘉明咧，中秋佳节就喺大坑过啦，咁啊，之后去到十一国庆嘅时候咧，就系我放假嘅期间啦，咁嗰时都谂下。有啲咩同小朋友一起玩呢，咁即时呢搵到，咦，原来可以去将军澳呢见下消防队嘅朋友㗎喎。 哇，大隻仔細路仔好开心喎，呢活动係咪？ 係真係好开心喎。我哋本身呢，因为我全部都係三个女啦，佢哋对于消防员呢就係有种仰慕嘅感觉啦，未知去到我想做消防员咁样。但我哋都有啲表弟呀、表哥呀咁样，一知道有呢件事呢就哇可唔可以去呀、我好想去见识下喎。咁好啦，用尽咗唔同嘅方法就找到办法去参加到呢一次的嘉年华。其实都是一次纪律部队和青少年团体的会操的嘉年华、之前其实我有上网看过他们那些全直播的片的、其实那个会演真的很好看的。 好看啊，好看啊。这个表演呢，不是表演，会演呢，就是人家的消防训练学校那里其实有很多精彩的活动。我之前，我不是今年去啦、我之前的时间呢都曾经去过的。无论是我入场的时候见到有步操啦、也都有他们自己很特别的一个训练的场地，包括就系火车站啦，又或者系飞机啦，模拟嘅拯救啦。我嗰阵时就好彩，即系人唔太多咧，我就真系跟翻佢 time table 去到适当嘅位置嗰度就睇晒。 哇，好满足啊！ 好犀利啊，系啊，好满足嘅，即刻咧自己对消防员嗰个感觉咧系强咗好多， 再提升啲啊！因为平时咧都喺新闻片段嗰度睇消防员点样英勇救人啦，但系少啲就睇佢哋哦个训练模式系点咧。如果真系施以援救嘅时候紧急救援啦，到时有啲乜嘢对策咧？咁我估咧都有得睇得到，系嘛？ 系啊，其实呢次咧嗰个汇演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先讲翻咧，其实呢一个地点咧就喺消防及救护学院啦，咁就系平时佢哋上堂嘅地方啦。咁当中咧，除咗有一啲嘅表演之外咧，都有唔少嘅巡游啦，同埋一啲嘅演习嘅。譬如话有啲咩嘢咧，当中有纪律部队嘅工作犬有展示啦。 哦，工作犬 睇过啊， 系啊，佢哋系点样样去做 training 嘅咧？佢哋训练嘅时候点样样咧？真系去到有啲嘅情況，有啲實踐嘅時候咧，要會點樣樣嘅咧？咁另外亦都有頭先小白講到啦，啲係滅火同埋救援嘅示範啦，亦都有啲嘅急流拯救嘅示範啦。 哎呀，急流我冇睇到添， 出埋橡皮艇嘅喎， 咁犀利， 好真實嘅喎。 喺嗰度喺邊度有？係咯，喺邊度會有？ 係咪模擬河嚟㗎？ 係啦，就係有條模擬河走出嚟嘅，就真係有架橡皮艇就走出嚟，話俾你知，如果喺急流嘅時候，咁我哋嘅救援都係點樣樣做嘅咧？ 我以為急流都做埋出嚟啊，好似我哋翻去大灣區嗰啲玩嘅急流啊。 嗰啲室內嗰啲咯， 室內滑冰啊， 變咗水上樂園咁樣， 滑水場啊咁樣係嘛？ 咁啊好犀利啦！咁另外仲有啲好犀利嘅，譬如話係高空嘅拯救訓練示範啦。 哇！呢個好睇啊！ 係啦，咁都係大家都哇哇哇！ 因為呢個高空拯救示範咧，直頭佢係一棟我唔記得係咪大概譬如七八層樓咁上下高嘅一個建築物啦。咁佢真係有火嘅，因為你要佢哋生火就好容易啦，因為消防員啊嘛。跟住佢哋真係好似咧警方嘅飛虎隊一樣，咁啊由上邊咧就游繩。来弹下弹下，跟住要救人啊，救火啊！ 啊 我嗰阵时喺下低咧，都只系得一个字讲咗嘅啫。哇！ 等于睇烟花嗰种嘅哗哗声嘅程度，系咪？嗱，睇完火就睇埋烟啦，因为其实咧，消防员喺佢哋 實戰嘅情況當中咧，煙都係一個非常之危險嘅物質嚟嘅。咁佢哋都有啲室內嘅煙火特性嘅訓練啦。咁、仲有啲危害物質嘅事故、如果發生嘅時候有啲咩嘅訓練去做咧，咁又有示範啦。咁之後咧去埋啲交通事故嘅示範咧，都一次過喺呢一次嘅匯演當中做曬嘅。 咁入邊亦都學到好多嘢嘅。我仲記得咧，頭先嘉明講得好啱啊。其實煙咧係一種濃煙啊，係一種非常之致命嘅即係氣體嚟嘅。好多時咧睇翻呢啲數字，喺一個火場入邊咧，未必咧係受到火直接去攻擊嘅。 係 好多時咧，即係身故都係因為呢個濃煙嘅關係，令到你窒息啊，唞唔到氣啊，咁於是乎你就瞓咗喺個火場入邊啦，咁樣。咁所以都要特別留意啊呢啲。 所以咧睇過佢哋嘅訓練示範之後咧，就更加對於所謂嘅消防人員啦、救護人員咧係更加至崇高嘅致敬啊！ 致敬致敬。 不過咧，因為我當日咧就有得遲啊，所以咧我就睇唔曬所有嘅示範，我只不過咧喺人罅嘅中間睇到部分啦咁。咁於是乎咧，嘉明就去到呢一間嘅訓練學校咧，去周圍其他嘅地方去到試下玩啲其他嘢啦。因為實在咧，淨係攤位遊戲都係好多好多， 哇！ 講緊係幾十個，甚至乎上百個咁多。 我又未去過，有冇啲似大學嗰啲咧？all day 啊， 完全係體育會嗰一種嘅示範， 體育運動會啊， 係非常之厲害。你即係勁過上莊佢嗰種嘅示範。 佢本身咧喺嗰個訓練學校入邊咧，其實佢已經有好多大型嘅 裝置。 系啦，即系譬如模拟嘅飞机啦，咁啊真系摆架飞机去救人啊嘛。跟住就头先提及过嘅车站啦，咁啊车站因为佢都系模拟翻港铁嘅，咁你见到一架咧假嘅港铁车啦，咁亦都会见到佢有嗰、那个头先我都有提过百胜角站啊嘛，系啦，咁你会见到真系有个。真係好似港鐵站咁樣，但係 其實 用翻係呢個字體嚟。 日出康城對面嗰度， 係啦， 冇錯， 就係 嗰個位咯， 冇錯啦。咁但係原來入到去點解會咁多個攤位呢？大家知道啦，消防處嘅 mascot 啦，嗰位嘅吉祥物啦，就係任何人啦，藍色全身嗰個啦。 記得。 咁佢當然係經常出沒嘅。 喂，佢仲有另一隻唔係任何人嘅喎，好似有啲得意啲噶嘛，係咪？ 有好多嘅原來。 哦，原來有好多㗎。 點解咧？原來基本上全香港每一區咧都會有佢哋自己區域嘅消防安全大使。 哦，系啊！ 咁所以呢一班嘅消防安全大使咧，就会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嘅摊位，玩嘅游戏咧都系唔同嘅游戏嚟嘅。譬如话大埔区咁先算啦，佢哋咧就会做一个咧，我哋以前细个好中意玩嗰啲咧，有啲金属嘅轨迹，咁你有一个圈圈，你掂到咧就会跌，就会整响警钟噶啦咁样。佢哋就玩呢一类嘅游戏嘅。咁譬如话去到另外一个嘅区域，譬如话深井又有佢自己嘅区域啦，有第啲咧就会系掟圈圈嘅，掟波波。咁就话呢个圈咧就话，当你如果遇上有火警嘅时候，港岛区嗰边咧就话啦，咁你应该系攞啲咩离开咧逃生嘅时候？譬如话你系咪 急救三宝？ 系啦，急救三宝究竟系啲咩咧？咁咧就靠掟波掟中嘅时候咧，就话咗俾你知啦。 急救三宝， 例如系湿毛巾啊， 电话系嘛？ 你可以帶電話嘅，而家即係唔帶電話你都唔係嘅，唔 係 嘅，你都 冇電話冇 電話救援㗎， 冇電話冇呼吸添啊！ 電話仲有電筒仔啊嘛， 係啦， 電話最緊要有電啊，你有電話都冇用啊。 係啊，咁但係譬如話你攞唔到門匙啊，帶唔帶錶啊，攞唔攞手袋啊嗰啲咁，就睇下大家會唔會係揀翻呢啲答案啊。 係你自己小朋友入到去嘅時候咧，即係除咗譬如抌波啊，或者玩呢啲跌跌跌啊嗰啲咧，一級間拍爹嗰啲跌跌跌之外咧，其实系咪都觉得啊好得意喎？喂，妈咪，原来消防员系咁，因为而家香港咧好多女消防员嘅，佢有立志成为咧呢个帮助大家嘅救援人员咁样啦吓。 我真系估唔到，因为当中咧我哋系一次过带咗五个小朋友去嘅。 咦，又多咗两个咩？嘉明， 恭喜 表弟啫， 表弟、 表弟、表姐咁样啫。 唔知点样冒咗两个， 收收埋埋嘅。 嘉明有 阿小凤姐条裙啊，小凤姐条裙嗰度啊， 条波波裙啊， 多咗几。 有 细路仔 出嚟， 有啲僆仔出嚟嘅， 系有啲亲戚啫。咁啊，表弟咧，我哋遇咗个系最开心嗰个嚟嘅，因为佢只不过系一个四岁嘅男仔，当然系非常之开心可以见到消防员，可以有啲体验嘅感觉。咁所以咧，当佢可以能够着起消防员嗰套衫，有一个系即系你当系毛公仔咁样嘅背囊仔，就俾你当系一个氧气筒， 系 戴翻顶帽，又可以有啲 props， 有个假嘅即系个消防车，系啦，有啲 cosplay 咁样玩嚟影下相，系好开心。你见到佢笑容咧，我做到啦，嗰种开心。但我估唔到我二女咧，都系全程投入嘅。 哇！ 我都估係你二女㗎 我原本咧係叫佢你去陪下表弟玩下啦。咁好啦，咁佢又陪下表弟咧去即係做下呢一個嘅 cosplay 啦，著下呢啲嘅道具衫啦咁樣。咁但係我估唔到咧，佢係好投入咧，攞住嗰條消防管咧就真係好似哇有啲救火嘅程序咁樣寫出嚟啊咁，好認真啊！原來著起一套嘅消防制服嘅時候咧，係連即係哪怕四五歲嘅小朋友咧都係認真起嚟。 係啊，我都有買過類似嘅消防套裝俾屋企啲小朋友啊。 Halloween 嘅時候。 他們平時都已經用來穿著來玩即變成他們平時在家玩的其中一個項目、就是扮消防員我當然是我要扮火啦或者扮火怪物啦 火 然後等他剿滅我 沒所謂啦好像夏天的年輕人玩水槍大家又不要認真得那麼重要不過即小朋友覺得有條喉在玩水都已經很 happy 啦雖然應該沒有真的那條喉給他們玩水應該 他有一條很象徵的 但沒得射水出來 就冇得射水嘅，不如话你俾你知喺呢度过开制咁样样，你可以试下自己影下相咁样样。但系咧，我觉得最值得一赞嘅咧，除咗系直头感染到小朋友佢对于呢一份嘅工作嗰种嘅热诚之外咧，真系每一位嘅摊位嘅工作人员，我相信佢哋都系消防队伍嘅成员啦、包括咗啲唔同嘅安全大使啦、去陪啲小朋友教啲小朋友玩嘅一啲工作人员啦，到每一个咧真系好爱小朋友。可能预咗呢一个嘉年华咧，都系一家大细去即系天伦乐嘅地方，所以大家都系预备咗咧，变成好似幼稚园老师。个中嘅爱心， 冇错。咁啊，消防员一定系想教小朋友多过救小朋友啦。咁你而家叫我教小朋友喺入边，你个救小朋友咁艰辛， 可以防火。 系 啊，就算有啲摊位游戏咧，譬如话射水枪真系有嘅。咁譬如话佢个窿窿咧就系嗰个火嘅公仔，咁你要穿过嗰个窿咧就用个水枪嚟到射低佢。 系。 咁突然咧佢会复活嘅。 哦。 咁咧 佢会夹翻起身啊！嗰个 其实系人手调教嘅，就系嗰两位叔叔咧就去帮手去到教你。 哦。辛苦啊，两位叔叔。 系啦，但系你以为佢好辛苦咩？咁多嘅光机嘅几百几千个小朋友不停去玩，佢哋系每一次都哇，佢哋翻嚟咯，嗰、那个气氛咧，其实真系靠呢一班嘅消防人员、救护人员咧系做出嚟嘅。 哇，好嘢， 手掌 啊！小朋友玩得开心，真系靠晒佢哋。 系啦，如果唔想咁辛苦，其实可以引入嗰啲，我见啲儿童天地咧。 我哋细个玩儿童天地都已经有啲射水救火游戏， 而家科技咗好多嘅，而家射 mon 嘅，而家咧系真系攞啲真嘅水咧去射个 mon 嘅，咁然后个 mon 又会有好多火啦，跟住就扮消防员，因为而家。直头玩咧，cosplay 到咧系着住消防员嘅嗰件衫，就去射嗰个电子屏幕咁样嘅，用真嘅水射啦。咁就一路过关咁，睇你会唔会打赢嗰啲火怪物啊咁样嘅。咁所以都系好玩啊！出年可以考虑下引入呢啲机啊。 系， 唔系我哋考虑，有关方面考虑，即系引入下呢啲机，等啲细路仔有得玩下咁样。 始终咧咁多位嘅消防哥哥，佢哋做得咁好嘅气氛之余咧，有好多嘅小礼物啦、小纪念品俾啲小朋友攞走啦。咁啊，基本上咧离开嘅时候，个个都系带住。一顶消防帽啦，个个都系攞住一堆好有用嘅一啲功课袋啊，一啲即系大家好实用嘅东西，攞走嘅时候就带翻屋企。每次见到又谂翻起，系我嗰次扮个消防员，都系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嚟嘅。 Your man. 夜街都唔得，今晚又到距離香港有演唱會啦。今晚咧就去到機場嗰附近嘅博覽館啦，聽過有 Charlie Puth 嘅作品叫做 Lipstick。 晨光第一線 ，Vicky。 讲完啲火嘅嘢啦，我哋而家就讲下啲水嘅嘢啊！问下你哋，你哋有冇试过啊潜水又或者浮潜咧？ 浮潜有咯，都系去到睇下啲海洋生物啊， 即系浮喺面咁样，跟住有支嘢吸管去，系啦，系就喺嗰个啊天空嗰度嘅，系咪伸出去嘅？ 即系唔系咩樽啦，系啊，即系你潜水都分两种嘅，一系就系好似你咁。 我冇试过浮潜。 系， 我冇试过浮。 你有试过咩樽？ 系啊，试过咩樽？ 浮潜咧，香港都好多好嘅地方嘅，包括有呢个水质公园，即系桥咀嗰边啦。其实之前都有讲过，好多仲喐到嗰啲珊瑚啊嘛。你攞手喺旁边拨啲水流，佢会好似马尔代夫咁样喐。 香港咧离岛有啲位咧， 系啊， 肯定靓过泰国。 系啊，系正噶，系正噶。不过大家好好咁样保护海洋啦。 系啊。 咁但系咩樽咧？就我试过一两次咧。依家咧個畏高情況咧嚴重得好緊要咧， oh. 我就一落水咧，加上著唔夠衫啊，咁就個心係咁跳咯，跟住、oh. 我好快就已經做嗰啲動作，要上翻嚟啊，得啦。嗰啲咁样， 我试过一次，唯一一次。点解我话系唯一一次咧？因为嗰一次系发生咗啲惊险嘅事嘅。我第一次，咁咧佢其实我哋落水之前，我哋有上好多嘅课程啦。其实咁。个零钟咁样啦，咁咧 喺边度潜啊？嗰次冲绳 系唔系嘅，咁啊系喺嗰度啊， 绿岛 唔系，我捞唔到个名添， 唔紧要 啦，系地方唔重要，总之系啦， 喺你屋企潜啊，喺你屋企潜啊， 我突然间捞唔到佢个名，咁跟住之后咧，落到去嘅时候，我哋咧咪呼气咧，我哋可以有个掣嘅，喺个嘴度咬住嘅，咁你呼吸如果要入咗水咧，有个掣揿落去咧，就会喷翻啲水出嚟，佢有啲气咁样啦。入咗水落个口度，我揿嘅嗰个掣都冇气出嚟，跟住我就开始紧张啦，点算咧？咁 一紧张咧，啲氧气又用得快啲， 系同埋个人一紧张咧，就好似硬系唔知点咁样。跟住我直接咧系要叫个嗰个有人陪同落去嘅。 你有冇做嗰啲动作上水上水？ 我就系咁交叉交叉，我个嘴唔得咁样咯。 跟住佢觉得佢以为你咦正喎，好好玩好好玩，系咪想帮你影相啊？系咪想玩耐啲啊？系咪想？ 唔想上水啊！靠晒上去， 唔系啦。咁好彩教练，因为有跟随我哋一齐落去啦。咁同埋佢咧，我哋自己咧就孭一个樽嘅啫嘛，一个樽跟一个嘴嘅。佢就孭咗两个樽，两个嘴，就预防有啲咩事。咁佢就知我咧揿极都唔得咧，我又指住个嘴 no no no 咁样啦。咁佢就即刻咧攞去第二个樽嗰个嘴俾我，咁就即刻咧就冇事啦。咁但我就要跟住个教练啦。咁因为试过呢一次惊险之后咧，我就真系唔敢 啦。 系啦，因为试过啊嘛。咁但系落到去咧，望到好靓嘅，即系又见到好多唔同嘅鱼喺你身边游啦，又会见到有好多唔同海洋嘅生物啦。 香港水域咧，偶尔都会有海龟添，即系南丫岛嗰边，偶尔都会有海龟。所以大家有阵时睇到，哇！你去咗边度潜水啊？系咪去咗马来西亚、去咗印尼潜水啊？唔系啊，喺香港水域嘅， 系啊， 都有机会见到。咁当然啦，唔好打扰海。 海洋生物啦，呢、這个我估过去一两年大家好认真学习咗嘅一个课题嚟噶啦。 冇错、嗯，其实咧我哋而家即系我哋人类啦，或者我哋对于海洋咧，其实有好多未知啊，好、 嗯、 多唔了解，但系又会好想诶，好、欸、想了解一下究竟入边系点样嘅咧，下面海洋嘅生物系点样嘅咧、嗯，我都想了解一下睇下。但系如果假设你真系怕水啊，然之后咧可能好似我咁样咧，唔再咁诶潜水嘅时候咧，诶。原來而家嚟緊啊，即將2025年咧，就會有一個全港首個虛擬海洋探險嘅體驗館。 Vicky 可以約定我兩年之後見啦。 係咯， 咁忙啊，好 咁忙啊， 好快兩年好快眨下眼就 眨下眼， 都 係 嘅。 係咩？我琴日見港股都冇跌咁多，隔晚美股又跌，我都想眨下眼就過咗去。 點樣可以咧？覺得時間過得快啲，就係諗多啲開心嘅嘢。係 啊， 唔好淨係聚焦喺一啲，唉，好似又～跌啦跌啦、哦！我哋 即系你觉得坐艇都唔够，要潜水啊！再坐潜水艇落到深海，跌穿云点咁先够劲系嘛？ 虚拟啫，虚拟啫， 虚拟好嘅。咁啊，咁啊，2025年先跌啦，唔好咁快跌字啦吓，升翻上去先啦。 嗱，其实佢呢一个咧虚拟嘅海洋深海体验馆咧，其实有啲乜嘢咧？佢就分咗三层嘅，有唔同嘅主题区域啦。咁其实咧有一个咧系垂直直达，好似有13米高啊！ 哇！ 13米高嘅一个空间，营造一个海洋深海嘅空间俾大家喺嗰度咧，就透过一啲嘅特效动态啦，一啲虚拟器啦，甚至咧系一啲混合嘅实景咧，嚟到去增强个互动。哦、即系假设我哋好想知道啲海洋生物嘅样啊，系点样，佢会点样喐啊，点样游啊，咁、嗯、我哋就可以透过呢一度咧，就可以了解多啲。因为之前我哋都见到大家其实咧对海洋生物咧都系一个好奇心嘅、嗯，因为大家唔了解啦，唔熟悉啦，咁但系透过呢一个咧就可以去用一啲虚拟嘅情况之下咧、嗯，就可以了解得到去弥补我哋嗰个嘅求知欲，系、嗯、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好似登上咗一个深海嘅潜艇咁样落咗个深海入面，做一个探险家咁样。咁、嗯、小朋友咧从中仲可以咧了解多啲就系海洋嘅生物知识啦，培养一啲咧环保海洋环保嘅知识啦。 即系唔好成日下下都要揾翻，即系啊有条饮管塞住个海龟个鼻哥嗰个图片，你先识得啊。系啊，唔使啦，帮我走饮桶啦。即系你下下都要咁先警惕得到。咧、就好似啲香烟广告咯，即系下下都要话俾你听咧， 喉咙有个窿， 或者会影响你性能力，跟住你先唔吸烟咯。其实唔需要咁样嘅，我觉得。 咁有咗呢一个虚拟嘅探险馆之后咧，大家就可以了解多啲，又唔伤害佢哋啦。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晨，早晨，8:11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3%啊，天气就热辣辣啦。咁但系港股咧，琴日表现就麻麻吓。今日咧，请嚟我哋嘉宾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系 早晨 啊，同我咧一齐跟进下港股表现啊，咁啊，港股咧十月咧开局咧见红啦吓，咁啊冇办法啦，琴日你喺节目都有讲啦，美国个十年债息咧就破顶啦，咁啊高见咧16年嘅高位啊吓，美汇指数咧突破咗107啦，咁啊都讲联储局嘅官员都声称要多次加息，咁睇嚟啊不断咁样加息，以为要等到礼拜五出 non farm 啦，即系非农数据先有定案啦，但系琴日 日咧，美股都跌得几急同埋几多下，即系道指都跌接近四百几五百点，都几夸张啦。咁啊，港股啊跌先啊，琴日要跌啊，跌478点啦，冇北水支持嘅情况底下，继续下试啲低位啊吓，17000保唔保得住 ？Kenny 卡宾，你帮我哋分析下，唔该晒。 嗱，其实我哋琴日提到啦，就嗰个债息方面咧，就真系厉害啊，真系唔可以睇少啊。咁你而家就系头先讲啦，十年方面咧去到4.8几嘅。咁再加埋就琴晚啦，就美國方面啦，就公布嗰個八月份嗰個係職位空缺方面啦，就係比預期多。八月份方面咧，個職位空缺咧就增加到去9,610,000份啦。就七月份方面咧，修正咗之後咧，都有8,920,000份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就個息就源自於大家對個通脹嘅擔心。通脹方面咧，就源自於咧就係美國嘅勞動市場緊張。咁如果而家你睇翻咧，就係美國方面嘅勞動市場咧，好明顯都仍然係緊張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就似乎嗰個係工資推動嗰個通脹方面咧，就應該都高居不下啦。咁所以變咗就十一月份加息嘅機會相上嚟講都好大，同埋咧嗰個問題就在於咧。而家大家覺得對美國個息口前景咧，就睇得更加即係唔係講笑，可能咧嗰、那個即係高息嘅環境咧，都會持咗一啲比較長嘅時間啦。就算即使唔再加，即係加埋十一月唔再加，你個高息環境都會持咗一段時間嘅。所以你連帶埋咧，其實琴晚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嗰個係即係美股方面啦，那個 Wall Street 嗰個係VIX 恐慌指數方面咧，去到20.4樓上，即係話咧係去到依、這個。五月中以嚟最高水平啦，咁隨住呢個債息即係持續係上升嘅時間嘅話咧，其實會引發咩咧？資金嘅流向改變啦，就第二就係話，因為好多美國方面啲機構性投資者可能都會買咗一啲係政府債券啊，呢啲長債嚟到去做一啲抵押嘅擔保品嚟到可能做其他嘅投資嘅。咁變咗咧，如果呢個係長債息係咁升嘅話咧，即係話嗰個債價跌啦，債價跌嘅話咧，就會引致到一啲拆倉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就會令到咧就好多嘅資產，包括美股啦，都可能面臨緊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壓力，都唔出奇噶。 咁我睇嚟美股咧都真係爭啲啊嚇，終於要由高位咧即係整固完之後要回落咯。但係港股咧咁啊繼續沉底啦，咁啊17000守唔守得住咧，就要睇下啲新經濟股份係咪繼續咧行得差啲啊。譬如琴日咧叫做為到恆指貢獻啲跌幅咧，一定有佢份啊，就係美團啦。咁啊美團咧再遭減持啦，股價咧急挫4% 嚇。咁啊與此同時，其實你會見到譬如京東啦，咁都真係接近咧個上市嘅低位啊，甚或乎之前已經破咗個底嘅。咁啊，呢一類過往嗰一兩年，我哋做節目常常提住 ATMXJ 啦，好似咧每一隻都行得比較差少少啦，咁樣咁新經濟股份係咪都難以為到大市扭轉敗局咧？ 暫時難搞啲啦，因為睇翻就頭先講啦，嗰、那個息口咁高嘅情況之下嘅話，同埋再息仲要升啦，咁就對啲高估值股份方面咧係特別不利噶嘛，因為你計翻嗰個係valuation 嗰時，你個 discount 一升咗上去嘅話咧，咁你嗰個估值就要下跌噶啦嘛，咁同埋而家呢個咁嘅環境之下咧，大家都傾向買啲現金流比較強啊、派息比較好啊、估值比較低嘅股份噶嘛，咁呢啲新經濟股嘅話咧，就正正唔係呢類型股份啦。咁如果你話睇翻呢個係基本面咧，講真佢又唔係真係太差嘅，因為佢都美團啦，都有講嗰、那個超級黃金週方面咧，嗰、那個餐飲啊，嗰、那個係訂單方面嘅情況。咁睇翻你第一日嘅話咧，其實都已經係增長超過1倍噶啦。咁所以我又唔係話睇到嗰個情況咁悲觀。但係咧就其實你睇翻就算內地嘅經濟數據方面咧，你話好差都唔係嘅，因為其實 PMI 數字都出咗啦嚇。咁其實都叫做係睇到即係一啲苗頭咧係復甦緊嘅，但係當然個復甦步伐比較慢，同埋係比較即係不明朗多啲。但係就起碼個方向都係復甦緊嘅。咁但係個股市同埋嗰個息口因素咧，就真係比較係困擾住，所以令到嗰個係好多股份嘅個股價走勢咧，你就算頭先你提到美團啊、騰訊啊，或者係京東嗰啲嘅話咧，你睇個圖咧都係不斷反覆向下嘅，即係個圖咧就簡直就唔係幾開胃嗰啲嚟嘅。 係啊，咁啊黏線落添啊，唔係黏線上啊，即係難搞啲啦。咁好似 Kenny 話齋啦，可能資金靠拍咧都係尤其是而家啲息口咁靚啦，咁好多叫做聽眾朋友可能都會揀啊，其實定存都好啦，4厘5厘都真係做得到咁樣，咁可能會 揀呢個定期存款方面啊，去做個投資組合啦。不過講開呢一個咧，有啲有過往有穩定回報或者受散户歡迎，譬如一啲房地產信託基金啦，譬如 REITs 咁樣，咁之前都叫做交到功課啊，但今年真係爭跌，特別抽只領展出嚟講啊，咁啊股價不斷下市啦，但係你明明見到佢都有生意做啊，亦都夜奔奔，其實都多咗人哋出街啊，咁點解個走勢上都比較差少少咧？ 嗱，領展就特別啲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佢之前咧就係個市未咁差，同埋息口冇咁高嗰時咧，佢咪做咗好多收購噶嘛。咁其實就令到佢哋嗰個係gearing 咧就係即係上升咗嘅。咁因為 risk 嘅話咧，其實就好睇佢派息嗰個比率，即係嗰個係 yield 噶嘛。咁如果當你嗰個係財務成本上升咗之後嘅話咧，咁你嗰個係派出嚟個 yield 咧就一定係會係低咗嘅。所以你點解佢之前咧就要做公股咧？其實做公股嘅話就係盡量咧就係套翻啲錢翻嚟咧就減低嗰個係負債咧，先可以令到個 yield 咧去翻啲比較有吸引力嘅水平嘅。但就算你而家去翻所謂高少少嘅話咧，其實都真係唔係特別好吸引啊嘛。你講緊而家股價跌咗落嚟都係七厘，咁其實我哋講啦，擺喺銀行定期存款都五厘啦，咁又唔使冇嗰個股價風險，你都係2%一股價一日就跌咗都冇咗啦，咁所以變咗就都唔算話超級吸引咯。咁再加埋佢當然佢特別啲啦。咁你之前佢高層又自己減持咗嘅話咧，咁可能嗰個信心上邊咧都會受到影響噶嘛。 係咁啊，睇翻投資氣氛咧，幾時先會改善啊？咁啊大市有冇機會進一步下調咧？去翻啲低嘅位置咧？咁啊，大家就要好好觀察住股票市場嘅資訊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星興啊，幫你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Cand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主持人都冇嘅，多谢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重中之重啦！嗱，睇完市咧，咁啊睇翻啲興奮嘅嘢啦。有乜嘢會令到一個支持香港隊嘅球迷興奮咧？就係今晚呢一場波啦，係啊，14号咧，終於迎嚟咧呢個亞運嘅大戰啦。中國香港隊咧就對日本隊咁樣啊！哇，即係能夠咧歷史性啊，入到去咧呢個四強咧。 好叻 估计咧，大家咧已经啊系得到一面咧无形嘅奖牌噶啦， 系啊，真系啊。 咁啊，阿安永佳啊，越踢越靓仔啦。我估女士们啊睇到靓仔，其实潘佩轩咧都几靓仔。我觉得梳嗰啲 all back 头咧，咁啊后生仔，唔好用我去睇啦，唔好用我 系要讲啲咁尴尬嘅做咩啫？ 唔好用 尴尬噶， 唔好用我去比较啦。不过咧，作为球迷咧，真系攞翻件香港代表队嘅波衫出嚟着下支持都啱嘅。咁啊，当然日本方面咧，其实都派出强阵去对垒啦。咁啊，睇下香港嘅新一代门神咧，谢家荣啦，睇下会唔会。有一个好嘅表现啦，因为其实我估今次咧嘅扑救咧，真系要相对咧多少少啦吓。同大家讲下啦，今次咧足总啊就做到嘢啦，要赞嘅咁啊。足总主席啦，系啊霍启山先生啦，咁就话啊奖金唔成问题噶啦，尽力踢啦咁样。有奖金嘅加持，当然都系 落力啲咧，会唔会 落力啲？本身都落力噶啦，系啦。依家直情又用翻啲 DSE 考生嘅说法，搏尽无悔。 嗰球底线波啊，抢唔到啊，抢到。 我记得咧，2009年嘅时候咧，我都同样兴奋。嗰阵时系踢东亚运嘅，咁喺打和射十二码情况底下咧。香港咧歷史性攞東亞運嘅金牌啦，亦都攞到冠軍啦，又係贏日本隊， 係 無獨有偶，今次咧喺領隊安達臣帶領底下咧，有冇機會做得到咧？咁點解我無端咁樣講咧？其實今次足總做到嘢，除咗話有獎金又惠及唔到市民啦，但係咧其實足總咧就包咗一啲戲院啦。 俾大家去睇波嘅，系啊，咁今次咧就想搞个 party 咁样咯，咁但系 sorry 啊，门票已经售罄咗，但我觉得呢个系朝住一个好嘅方向去发展 嘅，我都觉得 系，系啊，即系佢包咗几个戏院啦，去俾啲球迷可以大家一齐着住衫，咁你飞唔到去杭州，你喺屋企睇，譬如啊，我个过去小白屋企睇，咁都系两支公睇，连埋你啲细路仔多咗两个人啦，咁唔够热闹啊嘛， 系啊，四支公啊。 李克勤话斋，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正所谓越嚟越多人，越嚟越热闹咁先开心噶。咁包括戏院，如果个戏院坐到100个人，都有100个人同你讲，香港队加油。 咁啊，预计今日夜晚咧开波嘅时候啦，全香港啊，即系接近40个嘅大型商场咧，咁啊都会一齐直播呢一场嘅赛事。咁啊，即系讲九新界啊，咁啊全世界就一齐喺度睇嘅。咁哇，大家着晒波衫。 其实我想读晒啲商场出嚟嘅，不过咧因为40几个咧太多啦，我唔读啦，多得咁紧。要都得嘅咩？系咪先？ 仲有啲康文署嘅体育嘅地方咧， 系啊， 仲有好多嘅唔同嘅场地都可以有啲大屏幕可以一齐睇嘅噃。 一定有啦！嗱，晚上六点钟约定你啦，咁啊，即系免费电视台会有得睇嘅。咁啊，如果你话喂唔系，我喺杭州睇咯，杭州你叻，系啊，呢个萧山体育中心体育场。嗰度上演啦呢一个嘅赛事，咁啊港队一定要踢得好啦，一定系梗局嚟啊。不过今次排阵上咧都睇翻啲体育报章啦，去讲翻其实安达臣咧都唔会踢稳手突击， 系 虽然你话日本队咧。即系话喂，一定攻你啦，好强啦，或者前面嗰几个叫做球员咧一定会主攻噶啦咁样，但系咧我哋咧并冇退缩噶， 系 我哋有机会咧头段啦。 嗯。 同佢哋斗功先， 安达臣咧，听到我哋嘅心声啊， 系啦， 即系我哋喺节目嗰度都讲过，你净系下下稳手突击咧，做唔到啊， 系啊， 最好嘅防守咧，你一定要进攻， 冇错， 咁日本队先至会将佢嗰个战线咧，佢进攻嗰条防线压翻后少少， 系啦，安达臣领队系咁样讲噶，佢话保守。问好 ，no， 我哋唔会咁样做，我哋想继续踢我哋喜欢嘅进攻足球，如果守住去踢，好容易好似其他球队咁样输波，所以我哋为咗赢波。只能够进攻， 哇！ 加油、啊， 好啊， 全城集气啊！ 但系咧，你冇办法、啊，即系佢又嚣张得又叻噶，因为咧港队淘汰赛阶段咧连过两关咧，兼保住咧清白之身咧，一球都冇失。 系啊， 同我哋过往认识嘅香港队咧， 有啲唔同， 截然不同啊！ 唔好骄傲，唔好骄傲，系啦， 胜不骄。败不馁啊吓，咁啊约定你啦，睇呢场好波啦，咁喺屋企同屋企人一齐睇都好嘅、 嗯。 大战一触即发，继续支持。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声去找新声，幸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身活跃流行榜上，上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怕现场会变更加猛壮，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气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联系着影戏擦出花火， 愿意 问我，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尼日利亚西北部发生沉船事故，造成至少40人失踪，相信他们已经罹难。当局说事发在星期一，一艘载有至少50人的船只在连接尼日尔州和海比州的一条河流行驶的时候沉没，只有10个乘客获救，当局已经派出蛙人搜索失踪者。但是由于雨季，河流的高水位和急速的水流令到搜救工作遇到困难。尼日尔州上个月亦都有一艘载有超过100人的渡轮沉没，造成至少24人死亡，50人失踪。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49.19, 瑞士法郎 0.921,加元 1.371, 人民币 7.322, 英镑对美元 1.208, 欧元对美元 1.047, 澳元对美元 0.63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0,765 点，跌47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23.39 美元，卖出 1823.2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对出系坏车啊，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噶，就系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对出啦，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丁九交汇处。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尤丽村，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在葛亮雄医院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就车多，龙尾排返去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大埔仔村啦。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10月14日，沙田大会堂会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多种 mRNA 新冠疫苗由研发到面世，都比传统疫苗快好多。有人质疑系咪安全，但疫苗的确纾解咗疫情。科学家仲话 mRNA 技术可以用嚟治疗癌症同心脏病，佢嘅原理系点样嘅呢 ？mRNA 疫苗研究更刚刚为两位科学家赢得诺贝尔医学奖。到底呢种技术有几神奇？电视纪录片 mRNA 医学新希望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每次登场都是很刘华咯。 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播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 刘德华为住今届杭州亚运会所推出的作品，除了鼓励运动员，亦都鼓励每一个生活中的人，没人可以避免到失败，但只要每次需要登场的时候都尽自己能力，就无愧于心。 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 作曲蔡晓欣，填词唐恬，编曲监制郑楠，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刘德华登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生活上面有很多美好的时刻都是用我们的眼睛来去留下的，但是如果可以有阵时拍一下照片来去记录一些美丽的片段美丽的画面都是不错的，所以今天晨光我都做得到，就是学习一个新的摄影技巧。 摄影技巧呢一阵先跟大家多讲，反而今天一定要拍一下我们在这个港铁那些 poster， 好像说扶手电梯呢，好似话啫，好似见到喎， 系啊， 见到啲嘢，我哋见 到 啲嘢， 系啊，我爹哋啊， 系咩？ 我爹哋喺乐富地铁站啊， 细伯好嘢， 系啊， 好嘢， 见到我哋晨光第一次，我哋张 poster， 哇， 系影低俾我哋睇，我都 send 咗俾 uncle。有车唔揸喺天马苑度，点解行落去？行落乐富地铁？ 星期日佢出咗去啊嘛，我哋享用多啲交通工具，多人啊， 唔系最紧要系同我哋啲 poster 打卡影下相，系咪先？呢个都系重要嘅，咁有机会就听翻我哋。听翻二台啦， 系 咯。如果你听到二台嘅话，但系听我哋容易啲嘅，应该系嘛？ 最好就系见埋大家嘅样 子， 自拍，唔好净系影我哋 自拍。 虽然扶手电梯嘅话就有少少危险啊，安全为先。 你影到听我哋啦，有心最紧要有心， 最好咧就有听众话翻俾我哋知道，到底有边一个位咧又唔系扶手电梯嚟嘅，咁就可以企定定啦，咁啊同我哋影相啦，就唔系净系握扶手啦。 或者话俾我哋听喺边一个站见到我哋， 系 啊， 好啊， 我哋都而家暂时净系知道系呢个乐富站啊嘛，其他嗰啲站未去到， 全靠你爸爸啫。 多谢爹哋。 如果你爸爸唔讲啊，我都唔知乐富有，但唔紧要嘅，应该会系铺天盖地嘅。咁大家尝试喺生活之中发掘我哋出嚟啦， 系 因为你都中意听我哋，咁所以先拣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陪住你去听啦。咁啊，睇我哋啲靓仔靓女相啦， 系 啦， 我哋同唔到听众合照咧。我哋派我哋嘅纸板出嚟先， 系啊，咁啊，大家影下啲靓相啊。点解话影张靓相有嘢讲咧？咁啊，早两日未叫做追月迎月啊，中秋咧，大家要影月亮嘅影月亮咧，影烟花嘅影烟花嘅。咁未讨论过话，喂，要啲劲啲嘅手机先影到啦。咁啊，琴日咧直播室入边咧就得我哋三个都系用同一牌子噶嘛。咁我特登咧就上网睇咧，喂，原来咧南韩嘅牌子嗰个咧，又好似话真系影得好啲嘅，甚或乎咧，国产嘅牌子咧。 即系依家可以用刘德华手机啦，啊又影到哇好仔细嘅，巨直情用呢四个字巨细无遗添，哇咁样咁啊嗱，嘉明我知道你用另一啲牌子嘅手机啦， 系啊， 你影烟花同埋影月亮系咪真系影得好啲先？嗰两三日老老实实啦。 我发觉咧，无论用咩手机都好咧，其实点解有时影啲咁光咁靓嘅嘢，你以为喺夜晚影嘅时候咧，会应该较光啲先影得再靓啲啦。 系啦， 但其实咧，应该系将嗰个光度校到最暗，就反而咧，你会见得到个舞台上面嘅东西，或者你会见得到嗰个烟花嘅效果会比较清楚一啲嘅。所以我喺屋企影嘅时候咧，都系尽量校到有咁暗得咁暗，咁就等啲烟花自己嘅光咧嚟到透射喺呢幅相上面嘅、 哦，即系可以吸光能力高啲咁样，系 啦。咁我就觉得咁样影出嚟就似乎靓啲嘅。 嗯，嗱呢个就系嘉明独有嘅摄影技巧啦。 系我自己话嘅啫， 佢嘅心得啦。所以你睇到佢咧，摆喺 story 啲相咧系有美感嘅。啊，关于个烟花咁样，但系咧，琴日小白提出咗嗰个观点咧，就系话，哇，好似要如果我哋用呢个牌子嘅手机啦、，iOS 嘅手机啦，咁样啦，跟住咧系用一个拍摄嘅模式，再用一个缩影，点样再 cap 图啊？我琴日咧睇啲网上达人咧，即系嗰啲 gadget 达人咧，都系搞呢个方法 的，哦，就系、是、用呢一个嘅 video 嘅功能， 系啦，拍片， 拍片嘅功能，跟住影啦，咁啊一路影佢嘅时候，你就可以就好似头先嘉明所讲，就将佢嗰个光圈咧就校到最暗，校到最暗咧，咁比较上容易咧会见到，例如影月光咁样、嗯，就比较上容易见到月光嗰啲嘅线条啦。同你知月球嗰啲火星月 嗰只肉兔啊嘛， 月星坑、月球坑咁样噶嘛，咁都会见到嘅。咁、可能真系会见到肉兔啦吓。好啦，咁跟住你喺呢个时候咧，其实佢嗰个嘅摄像功能入边咧，亦都会有一个嘅掣咧，就系、是、喺个屏幕上面都会见到，就系、是、嗰个摄影掣，即系你可以一路拍住片一路影相嘅。其实佢原本呢个功能有咩用咧？就谂住大家拍片嘅时候咧。啊！呢个位我都好想要，你就可以即刻揿个掣，你就影埋嗰张相上去。 系啊，原来系要咁样先可以影得到啊！你点估到咧？ 果然系达人啊！ 系啊，真系呢啲办法，好彩网上面好多达人咋。 系啊，网上有啲资料提供啦。咁啊，睇嘅时候咧，你都知道手机你睇开呢啲摄影嘢咧，佢会不断推送俾你啊，去睇啦，喂布你啦咁样。跟住咧，我睇睇下咧，就想换手机咯。人生就系咁啦，跟住其实你睇到最后咧，都系叫你 系、买手机， 其实都系新嘅手机系比较好嘅。 我睇睇下咧，新嗰个我又唔系好想换住，因为而家都几多负面消息嗰个咧、 可能我有谂过转下其他牌子嘅，睇下咪真系点解上海嗰啲旗舰店会排队排成个几钟头先入去啊？咁、样啦，咁啲晶片又唔同咗啦。不过转手机即系题外话讲，你又要转制式咧，其实都几拗教嘅。咁你嗰啲信用卡嗰啲，依家好多时候都电子支付咧、你一牵一发咧都会动全身。你谂下，依家揸架车过隧道都话叫你二通行咁样收费、你其实嗰啲 app 要登入翻，每个 app 都有唔同嘅密码，嗰啲密码咧佢嘅要求唔一样啊，最紧要系。有啲咧就要你加个标点符号， 有啲要你开头第一个字要大街， 有啲咧。你谂下，有标点符号同冇标点符号已经差好远啦。我唔记得咗噶，其实 唔记得噶。 我都系试咯，嗰几个。 其实我每一次咧要呢一类型嘅登入嘅话咧，我好多时都系揿嗰个忘记密码，然后每一次都系重新再 set 过。 我就靠指模咯。 系 啊, 啊，有就好咯。 唔系啊，指模都冇用噶，因为你用一部新嘅手机咧，佢第一次 你重新要 set 过晒啊嘛， 唔可以俾你指模同埋 Face ID 噶、 啊。 你第一次都系要最元祖咁样入翻嗰一组嘅叫做密码入去 啊， 所以你都系撞三次错啦，跟住你就忘记密码咯。 系、 其实香港人咧。我估着咗八成人都系每一日演练住呢个过程， 有少少咧，每一次入密码嘅时候都系求神拜佛，希望呢一组啱啦。如果唔系要创过第二组，第二组又唔啱，第三次诶变咗最后一次机会咁样， 就俾人落走咗嚟。 所以我哋啲运气有阵时都扯咗落去呢啲忘记密码嗰度。所以你见琴日六合彩个余额六千几万，得一点五注中系有原因咯。咁样，唔系呢个纯粹讲笑啦。咁希望大家即系最紧要就系影幅靓相啊，同埋头先嗰句啦，即系如果喺港铁站见到我哋咧，影下相，我哋又有啲见下嘉明个靓样啊，见下 Vicky 个靓样，见下船仔个靓样咧，咁啊捕捉低啊呢个咧poster 啊礼让运动啊吓。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十月份嘅家长考牌学堂咧，嘉明揾到你一位嘅嘉宾咧，我都系非常之希望从佢身上学到多少少嘅知识，因为咧，其实讲真，健康嘅小朋友系已经有好多嘅顾虑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有一啲长期病患嘅小朋友，又可以有啲乜嘢嘅支援喺我哋香港当中可以攞得到嘅咧？咁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咧，揾嚟儿童癌病基金嘅服务总监林国义林姑娘，你好啊！ 你好啊，早晨， 系早晨啊！嗱，我哋先讲下咧，其实咧感觉上啊吓，如果小朋友患早癌病或者系一啲长期病患咧，即时嗰个嘅影响，当然会谂到医疗方面嘅支援啦。譬如话你哋嘅基金咁样样咧，系从边一方面可以即时帮到小朋友嘅咧？ 由小朋友诊断开始 吓， 如果我哋接触到佢哋咧，咁我哋服务就已经咧系可以即时开始。咁个服务咧系其实系横跨整个小朋友个诊断啦、治疗啦、或者系康复。因为呢个成个旅程里面咧，我哋都有唔同嘅服务咧，系可以支援到佢哋嘅。 嗯，我相信咧，当佢知道自己有病去睇医生，觉得唔妥嘅时候，未必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时机吓。咁，当佢知道自己患病嘅时候，其实佢哋通常最大嘅反应会系点样样 噶？好多时候咧，小朋友出現咗啲症狀啦，咁家長覺得啊，佢唔係幾妥喎嚇，咁可能就會求醫。咁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咧，都可能要經歷一啲時間嚇。咁所以成個家庭嚟講啊，知道小朋友有問題，但又未揾到嗰個診斷嘅時候，確實嘅診斷嘅時候咧，呢段時間對家長嚟講都係幾煎熬嘅時候嚇，因為好擔心 嚇。 咁當嗰個即係檢查嘅結果出到嚟之後啊，真係晴天霹靂，係一個咁。危重嘅病嘅时候，当然即系对成个家庭嚟讲就系、是，我觉得系完全系翻天覆地嘅转变咯。 系，其实最大嗰个嘅影响咧，除咗自己本身嘅健康之外咧，都仲有好多其他嘅生活上面嘅习惯有一个大逆转咯，系嘛？ 系啊，大家可以想下啦。如果家庭里边有一位小朋友系患咗咁重嘅病嘅时候，对成个家庭嘅影响系头先我形容系翻天覆地吓，呢个系真实嘅，因为可能咧要小朋友开始接手个有长期嘅治疗，甚至如果系一啲有啲重病系根本唔能够系医得好嘅吓，咁、家长成个家庭就要去因为呢个小朋友病而带嚟嘅影响，而佢哋要作出所有嘅适应同埋转变咯 吓。 咁、可能一个本来一个四人嘅家庭咁一个例子啦吓吓，咁、家长本来可能爸爸妈妈都工作嘅，咁、但系因为咧有一个小朋友患咗咁重嘅病，佢哋要成日去陪伴啦、照顧啦、帶佢做治療啦、出入醫院啦嘅時候，咁可能有個家長真已經唔可以再工作 嚇。 咁、另外可能仲有個小朋友喎，一個健康嘅兄弟姊妹嘅時候，咁亦都係邊個去照顧佢呢？咁尤其是如果一啲即係而家可能嗰個家庭經濟比較緊絕。有一个家长唔能够工作嘅时候，咁家庭经济嘅收入就大减吓嘅时候，即系变咗咧，真系屋漏兼逢夜雨吓，即系已经又担心又惊，又要去照顾，又要出入医院，又要照顾小朋友情绪、自己嘅情绪，再加上一啲家庭里边真系好现实嘅问题吓，边个去照顾另一个小朋友？咁个嘅家庭经济点样要去维持？所有呢啲嘢都系成个家庭同时要去面对嘅嘢咯。 系啊，除咗系话即刻去寻求协助啦，可能会揾到政府某一方面嘅资金上面嘅支援啦。咁但系譬如话，好似你哋基金咁样样，点样可以帮到呢啲嘅家庭咧？ 小朋友确实咗患咗病啦，咁就会喺医院里边接受治疗啦，开始。咁咧，我哋就会通过咧医院咧就认识咗呢啲嘅小朋友同埋家庭 吓。 咁我哋就睇下佢当时候嘅情况系点样样。咁我哋会做一个比较全面嘅评估啦，配合咧医院里边嘅治疗啦，或者系医院里边有嘅服务啦，而我哋咧就咧系加强特别喺社区方面嘅支援。 社区方面嘅支援即系乜嘢啊？ 如果小朋友系住喺医院嘅时候，咁医院有医疗嘅团队啦 吓。 咁但系当小朋友佢有机会系出院啊、翻屋企啊吓嘅时候，咁佢咪去到社区咯 吓。 咁呢啲咧就系医院咧而家现时嘅医疗服务咧未必关顾到嘅地方。咁我哋咧就睇到啊呢度有个间隙喺度。咁我哋就去加强翻当小朋友有机会翻到屋企嘅时候， 咁呢個就係叫社區，或者甚至佢可以去翻學嘅時候，而呢啲嘅情況裏邊，家長要喺屋企照顧呢啲小朋友都係好大壓力嚇，因為佢始終仲係病緊嚇。咁嘅時候，我哋可能就要俾家庭裏邊好多嘅支援啦。咁小朋友亦都係要適應喺醫院啦、喺屋企啦，或者甚至翻學嘅時候，即係各種嘅轉變已經唔再同佢健康嘅時候一樣嘅時候，我哋都要喺佢心理上邊啦，或者一啲。即真係實務上翻到學校裏面佢要點樣樣去因為佢可能身上面癌病小朋友可能身上面仲有一條喉仔喎，有條中央導管咁嘅時候，或者係佢冇頭髮喎，甩咗啲頭髮，咁同埋呢個體力上面呢可能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咁但係呢又好想過校園生活嘅時候，呢啲即學校點樣去同家長啊，同埋呢我哋嘅機構嘅同事啦、一齊呢去討論一個係好啱適合佢嘅一個翻学的方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尽早去参与校园的生活咯。这个我想对患病的小朋友来说最重要的是尽量希望维持正常的生活。 是 在他因为越多的转变对他来说是越大的挑战和冲击。所以怎样可以在确实又患了病又需要接受治疗的时候里面尽量去维持正常的生活。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的。 对于小朋友他重建自信心，有他自己平时熟悉的朋友在他身边有个支持的作用，相信对于小朋友的康复的过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强心针。同样在这个公营和私营系统当中填补不到的空隙，就很靠这些社福的机构好像不同的一些慈善团体去帮手，去将整个的康复整个的旅程可以做得更加好，都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今个月都会逢星期三见得到林姑娘了，麻烦你啊。 明白你。 Ega 江海嘉 featuring 陈奕迅有呢一首 Special One 啊，吓嚟紧咧，以为会打风咧，又唔系好打得落。 系咯，原本仲话，哎呀，系咪星期五就会小犬变大犬咧？咁样 咁啊，但系根据小白嘅少少嘅资讯透露咧，应该小犬冇乜机会变大犬啦。 千祈唔好咁样讲， 系咪啊？ 我都系跟翻天文台嘅提示嘅啫。 系啦， 系啦，咁啊，见到佢嗰、那个叫热带气旋啦， 咁啊，风路图啊， 原 本路线图、啊， 其实个路线咧都啱嘅。嗯，即係都會嚟到嘅，暫時啊，咁、但係佢嗰個嘅風力就，咦，就咁睇翻啲資料就弱咗喎、 啊，減弱都係好嘅，係啦，因為咧，如果根據唔減弱嘅話咧。打風，大家打工仔唔好以為係叫做你翻工嗰一打，係禮拜六日打噶。咁啊，禮拜六日唔好搞住大家玩啊！ 唔 係 好事嚟噶， 係啊！你知道我哋依家都好想夜繽紛噶嘛？唔想夜，唔止夜繽紛，日都想繽紛啦，日日都想繽紛啦。咁所以即係開心都係好緊要嘅。咁希望大家擁抱翻個快樂啦。同我哋睇下個天氣好嘛 ，Vicky？ 好啊！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部分時間咧係有陽光，日間咧係會比較酷熱噶，市區。最高的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都是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都是依然渐渐地去不稳定、风势都会比较大的。现在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2至3的，大家就要留意一下，饮多些水啦。 香港电台 早晨，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講講隔晚美股啦。美股真係爭啲啊嚇，咁啊道指要跌啦，跌430點啦。標普500指數咧跌58點嘅，納斯達克指數咧跌248點啦。港股 ADR 咧就冇乜升跌啊，因為點解咧？琴日都已經跌咗478點落嚟啦，今日仲要跌，唔係嘛？冇咁樣發生到嘅。咁啊俗稱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仲高水10點添。咁睇嚟今日咧開市大致持平啦，但係都要提提大家啦。咁啊呢個禮拜咧都係滬深港。港市咧都系唔开嘅，即系冇北水嘅情况底下咧，咁啊，港股咧就自己就要运作啦吓，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多啲留意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Vince 泳儿。 Hello， 大家好 ，Merry Christmas， 我系 Vince 泳儿。 喺今日朝头早咧，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咁啊，坐咗喺我前面嘅咧就系 Vince 永义。 Hello， 早晨啊！ 你好啊！咁我知道其实你最近有派台嘅歌曲啦，亦都有好多新嘅尝试喺 MV 入边嘅。咁我自己都有睇过或者揾翻啲资料嘅时候，发觉哇，你歌即系每一样嘢尝试嘅时候，发觉你第一。繼續都係 feel 到你好有心機，因為其實由 Vince 不嬲嘅製作咧，去欣賞嘅時候咧，好多嘢 feel 到你嗰個親力親為個感覺係好強，所以你同音樂同樂迷嗰個連結，我覺得係好容易就 touch 到啊！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感覺嚟嘅，即係一直欣賞你歌曲嘅時候有呢個感覺，係啊，即係好容易就會 feel 到。好啦，咁啊，今次咧就有一個祝福三部曲，咁啊一了百了啦，其實。我自己初頭睇個歌名嘅時候咧，都有少少發悔起個感覺。 睇、呢個字係確係有少少嘅， 係啊， 唔係少少嘅，都好多。 係咯，係啊，即係個感覺係咁。但係其實係一個點樣嘅 concept 咧？呢、這個你諗嘅時候， 就係、是、一個顛覆大家常規嘅思維嘅一個 project 啦。咁、因為其實係祝福三部曲，其實就唔係真係想話發悔氣嘅。 如果唔係就變咗悔氣三部曲㗎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係想大家望嘢嗰個角度啦。有時可能你經歷緊一啲唔好嘅嘢。咁你總會好容易跌入一個鑽牛角尖嘅狀態。 會啊，會啊，會啊。 咁所以係好想即係。咁其實你冇辦法，你都要經歷噶嘛？你點樣將呢件事變成一個能量俾你自己去繼續行落去啦？ 即路一定要行噶啦。 係啦，咁所以就係一了成就百了嘅，唔係即真係叫大家啊劈炮啦，大家攬炒啦，唔係咁 就唔 係 咁樣嘅，係係。咁你呢首歌，你覺得喺唱嘅時候嗰個難度個位喺邊？ 哇！到而家呢個 moment， 我唱 live 都覺得呢隻歌好難，係因為佢。嗰套戏啊，即系因为佢系， 其实你肯定够戏， 没完没了。因为呢只歌同，当然我又觉得呢几年 Vicky 写俾我嘅歌都有一定嘅挑战性嘅。咁、但系呢一只系加咗一样嘢，就系佢冇乜唞气嘅位置，即系你一啖气就要唱到尾咁样，一开口就冇乜休息嘅位置。呢、个系我觉得最高难度嘅咯。系、啊， 你自己会唔会中意？挑战呢啲高难度嘅歌，你应该会、 都会嘅， 所以咪越嚟越难咯啲歌。 都系咯， 其实唱你 条线越嚟越高咯。 唱 K 嘅时候又唔系好敢问你啲歌， 都唔系噶，反而系有一撮嘅中意挑战高难度嘅人啊，唔难唔唱咁试下咯。 我呢啲唔识唱歌，你咪唔敢咯。 咁、个 key 可以就翻大家嘅、 但去唔到嗰个 key 就唔好听噶嘛。即系嗱，譬如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把声系衰嘅，咁所以 咁话自己梗 系 冇啦。 系啊，我系咁嘅，嘿，我个人系咁。咁但系因为真系到你唱嘅时候，如果冇嗰个 tech lead 喺度咧，其实系好难捉得准嗰啲音啊。即系我自己会觉得。 咁当然，如果你喺一个 professional 嘅角度去睇，就即系为唱好好咁，呢只确实系有一个难度嘅。但我觉得呢只歌系好啱做教材咯。教 都系 啲唱歌老师可以拎去练气啦，又可以咬字啦，又可以练唔同嘅声音嘅位置嘅发声位啊，即系好多嘢练咯。即系你唔使即系拎出嚟表演，你屋企如果练到，我谂五成以上咧，其实都好大嘅训练嚟 嘅。咁啱啊 ，Vince 如果喺度咧，都可以问埋。如果譬如唱歌嘅时候，我点样可以喺咬字同个音嗰个位可以捉得好啲咧？ 咬字， 因为有啲咬字同个音咧，佢有阵时会令到你譬如扯高咗嘅，你个字就容易发音冇咁好嘅。 气字呢啲啊，好易咧，已经系走音嘅。 系啊系啊系吓。 就因为广东话个本身嗰、那个呢、這个语言系难读啲嘅，咁、所以有时譬如我都会有啲状况系。H 啊，或者加啊、G 啊，都会易走加咁样，咁、就要学习譬如气 H 呢啲，就唔好送咁多气咯，即系字头字尾你自己去调整几长，即系如果 H 系 好易俾你走嘅，咁你就唔好放咁多气出嚟 control 住，你知道、 反而个字如果本身佢要用送气嘅话咧、你就唔好送咁多。 系啦，如果你系唔叻嘅话。但當然都有有啲人好中意送氣嘅，即係我譬如我好多嘅、譬如有啲 first 嘅位置，我好中意氣聲嘅。咁、如果呢個係我自己強嘅嘢，我就會拎出嚟。但如果你、即係有啲 人如果唔強嘅，收埋 嘅，你梗係收埋佢啦。或者你要知道個字，其實廣東好得意嘅，有時咧我都係翻到嚟香港先至。 學唱歌嘅時候，即係拼音原來個字係咁樣嘅喎，我係 N N G 嘅，係 啊係啊， 咁你知道個字典發音，你就可以拆解咯。我邊度易 crack 咩又咩，咁你咪自己去調整。哦，呢個位小心啲，咁你有意識嘅嘛會。 係係。咁所以屋企嘅聽眾咧，聽完之後都即係 tips 嘅呢個，點樣可以喺自己唱歌嘅時候咧，嗰啲字啊或者個音啊可以再捉得好啲。其實本身要對文字嘅認識都有一定嘅， 都有少少認識嘅。譬如我，好多人會讀我咁樣。 我知啊， 系啦，咁呢个系发音啊，但系唱歌譬如我，咁你我同埋我，即系都系唔一样噶嘛。 系啊， 你可能用个 ng 嚟发嚟唱，可能有啲人会易啲，用个鼻我，咁我咁咪走咯。 啱啊，所以咪会舒服咯，就系因为你对于音乐嗰个或者个字佢本身个发音，你都会。會斟酌啊嘛，即係有要求，所以先至會好聽咯。咁嗱，今次你有祝福三部曲啦。其實之前嘅時間咧，你亦都有唔同黑暗嘅風格嘅，即係又有幾部曲咁樣。其實係咪越嚟越多呢啲幾部曲咁樣咧？ 其實我 個有冇個 concept 係點嚟啊？呢啲 concept 都係傾咯，可能係我自己突然間我有啲靈感，咁就同自己呢幾年音樂團隊講，我想做呢個 topic 啦。跟住我哋就會好多。大家都會好熱血咁，好多 brainstorm 啊，咁，跟住最後就定咗今年，譬如今年就係祝福三部曲咯。咁我自己都中意有一個主題嘅，即係因為冇咁散咯啲嘢做嘅時候， 我自己都中意啊，即係我會 feel 到今次譬如一了百了個 meaning 係啲乜嘢，跟住下一隻會係啲咩？咁我自己都會諗。出年又會唔會有第二個三部曲呢？ 都可能噶，未知，我哋未去到出年啊。 啊， 系啊。 但如果我作為樂迷，我就會期待啦。 啊， 因為我覺得件事好似榮兒所講，就係歸一咗啊。即係我每一年我都有一個主題俾自己，例如出年個主題係譬如幫打工仔加油打氣嘅。咁我如果我作為一個打工仔，我就會期待咗三部曲。我會點樣去到？你會點樣揣摩我哋嘅心？點樣去到令到我哋舒服？聽完你隻歌係有 power 去翻工。咁所以我就會有呢個期待，所以我就鍾意你嗰三部曲呢個 concept 歌方面就咁啦。如果你話 MV 你有好多新嘅嘗試啦，係啦，咁演技方面亦都需要更加多嘅投入喺個 MV 入面啦。有冇諗過直頭去專注做演員呢？其實 專注做演員，專注又冇諗過專注嘅，可以 sight 即係試下囉。我覺得因為最近自己都會有拍一啲搞笑幽默少少嘅短片仔嚟擺上自己的 social media， 我覺得我而家去做戲同埋幾年前自己都少少啦，即係嗰啲客串啊嗰啲都成個感覺係唔一樣嘅，因為我覺得呢幾年啲 MV 太大挑戰啦。 你梗係啦， 係啊，所以佢令到我好似有一種重生嘅感覺啦，即係原來真係要抌低一啲包袱先至可以做戲嘅。 連埋 CG 咁多擺埋一齊入去嘅 MV 入邊，你覺得有冇拍嘅時候其實都？即係要自己嘅想像力好多， 都一定係要想像力嘅。不過都唔係好難嘅今次，即係可能都係啲望下呢度望下嗰度，反而可能係嗰啲。 你又唔好講到咁簡單，其實係難㗎。 都少睇係咩，但係我覺得難係最尾三十秒嗰段戲係難啲嘅，鬧交嗰段戲最難咯。我覺得， 因為真係要用戲去鬧啦， 真係要鬧，真係要 真 鬧嘅，係啊係啊， 唔係真鬧唔好睇㗎， 係啊係啊，要攞啲真嘢出嚟鬧， 梗係啦，梗係要啦，係啦，喂，仲有好多嘢同你講，但係今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集再同 Vince 講 ，OK， 拜拜。 一切未來沒有了，世事從來無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無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度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荷华丽碰杯，喝着便忘掉。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 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再雪再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着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盼望豪华丽梦会可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你可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再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生两感生不了笑。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去银河，游着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回望河承受的漂亮地忘掉，为你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再没信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啊啊 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黄德森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中国香港代表队全力应战今届杭州亚运会，正所谓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运动员背后有无数艰苦的训练，目标都是为了在大赛拿到好成绩，相信大家的欢呼声一定可以传递到给他们的，支持港队继续发光发热，赢到更多奖牌，为港争光。香港运动员搏到尽，撑你哋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院式网球呢？原来院式网球诞生喺日本嘅，喺北京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上面亦都成为咗表演嘅项目。随后喺广岛1994年第十二届亚运会上面就开始成为正式嘅比赛项目啦。院球网球使用嘅球咧就系橡胶波，需要充气噶，并且咧就对气压有一定嘅要求嘅。球拍比网球拍更加细，材料同网球拍差唔多。咁啊，院式网球嘅场地同埋网球场地系相同噶，喺室外同埋室内都可以进行。而院式网球场主要咧都系有硬地、沙地，即系红土同埋草地、人工草嘅。院式网球的计分制度和网球有少少差别啦。比赛采用了7局4胜制单打或者9局5胜制双打，每一局先得到4分的就为之赢。杭州亚运会院式网球比赛项目就在10月3号至7号在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举行的，总共会产生5枚的金牌的。另外讲埋板球，板球是一项由投球、击球和接球等等技术组成的球类活动，以投球、击球为对抗主要形式的同场竞技集体项目。现代板球起源于中世纪的英格兰，至今仍然在英联邦地区继续盛行，巴基斯坦、印度等等国家甚至乎将板球看成为国球。板球运动强调绅士风度，尊重体育精神，在广州2010年第16届亚运会上面，板球也都正式成为比赛项目了。杭州亚运会板球项目都已经开始了，在9月19号至10月7号位于浙江工业大学板球场举行，总共会产生2枚金牌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31 除了认知板球之外，今晚都要六点钟大家都是全城为港队打气啦， 梗系 足球啦。咁但系睇完足球之后咧，八点打后仲有好好嘅电视睇噶噃。 系啊，咁啊要邀请翻咧就电视部嘅阿祥喺度啦。喂喂，阿祥， 喂，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你好啊。今晚八点有咩好嘢睇啊？ 系咯， 今晚嘅八点钟啊，医生与你啦。集咧会同大家探讨嘅疾病咧就系肾石咧，咁啊话说咧，即系如果万一啦，突然之间觉得腰痛啊，小便又唔系好畅顺，甚至乎咧有血尿出现嘅话咧，就可能系有肾石作怪啦。咁啊，肾石其实好常见嘅，即系俾翻啲数字大家听下啦。咁啊，全球咧原来每十个人当中咧就有一个人患肾石噶啦。 即 系 所以 系 咯，几多？ 所以大家真係要認識多啲。嗱，有人話話一有腎痛起上嚟咧，痛到咧好似生仔咁痛啊！ 哇， 痛！冇生個仔，我唔知道啊。咁係大家今晚一齊認識一下。咁啊，呢個腎石嘅種類啦、成因啦、病徵啦、風險因素同埋最緊要治療嘅方法等等。咁啊，另外啦，我哋會請嚟專科醫生同大家拆解一下各種咧關於腎石嘅迷思咁話嘅。 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腎石咧有好多坊間啊謬誤啊，咩叫謬誤咧？錯嘅 concept 啊，有啲人就會覺得誒腎石誒冇嘢嘅，誒屙屙下佢自己屙埋出嚟噶啦。呢啲咧就肯定係錯嘅。咁啊，到底腎石係點樣了解佢多啲，我哋先知道點樣去到根治啊嚇。咁啊，大家留意住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啦。呢个十点半钟嘅时间又有咩好节目咧？阿祥， 今晚十点半送俾大家一套纪录片啊，叫 mRNA 医学新希望。 系 咁啊，讲咩嘅咧？原来话说呢个 mRNA 咧，呢个疫苗研发技术啦，刚刚咧为两位科学家咧得到呢个诺贝尔奖嘅医学奖啊，即系早两日就公布咗啦。咁啊，有见及此啦，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咧就。今晚就特別揀咗呢個片咧，俾大家知道啊！即係好多朋友咧知道有呢一種技術，但其實當中嘅內容係啲乜嘢呢？喺呢個紀錄片裏面可以睇得到啊！呢一個技術有幾神奇。咁啊，話說咧，即係對抗即係新冠肺炎嗰陣時咧，我哋喺過程裏面咧，呢、這個 mRNA 疫苗咧就為世界帶嚟咗啲希望咁話啦。咁啊，但係咧好多人就質疑啦，即係由呢個新冠疫苗由研發到面世到用咧，都比傳統啲疫苗咧就快咗好多。好多人就質疑係咪安全，但係當時的確係疏解咗好多疫情嘅。咁啊，究竟當中係點樣嘅咧？今晚嘅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啦。另外啦，原來最緊要啊，醫學即係嗰啲科學家仲話咧，呢、這個 mRNA 技術咧唔止可以醫新冠，仲可以咧醫 cancer、醫癌症同埋心臟病。 講到咁犀利， 係啦。咁究竟個原理喺邊度咧？嗱，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節目啦。 哎呀，咁啊，即係大家一齊擔定凳仔啊！今日夜晚咧都好多嘢要睇啊，除咗支持港隊之外啦，仲可以睇埋呢啲嘅醫學上嘅嘢。除咗咧有八點鐘嘅時間，醫生與你，仲有十點半鐘嘅時間咧，醫學新希望咁啊，令到我哋知道咧未來嗰個醫學嘅動態，到底個根治我哋人類身體嘅情況可以有幾進步啦嚇。好。同阿祥傾到呢度先，唔該曬，拜 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梁正滔報導新聞。消息指，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案再有一個人被捕，警方在屯門滿明山拘捕那個28歲的詐騙犯罪集團成員，至今同案已經有19人被捕。新一屆區議會選舉12月10日舉行，提名期由今個月17日展開，建制派不同政團正是積極備戰。民建聯主席陳克勤說，在新選制之下打選戰並不容易，他說民建聯長期服務社區，亦都得到市民認同，相信會有一定優勢，同時他們有為候選人在政策視野等方面做培訓。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相信，今次選情相當激烈，候選人要互相比拼政綱和理念，工聯會關注勞工議題，同時長期有做地區工作，都屬於優勢。新民黨常務副主席黎棟國說，新民黨長期在地區工作，特別在疫情期間為街坊服務，今次選舉可以驗證地區工作是否得到市民認同。他又認為選區擴大反而是好事，令到候選人的工作更加徹底和全面。 尼日利亚西北部发生沉船事故，造成至少40人失踪，相信他们已经罹难。当局说事发在星期一，一艘载有至少50人的船只在连接尼日尔州和海比州的一条河流行驶的时候沉没，只有10个乘客获救。当局已经派出蛙人搜索失踪者，但是由于雨季，河流的高水位和急速的水流令到搜救工作遇到困难。尼日尔州上个月亦都有一艘载有超过100人的渡轮沉没，造成至少24人死亡，50人失踪。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63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39亿6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65.1升7毫，腾讯控股295.8跌4.8，�八，阿里巴巴81.7跌4.4，盈富基金17.79跌1.5，恒生中国企业59.42跌7.6，港交所282元跌3.8，美团107.6跌2.4，万洲国际3.99跌5仙，百度集团124.7跌4.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49.25，瑞士法郎0.922，加元1.372，人民币7.328，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0638点，跌598点。港金报170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39美元，卖出18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屯门赤立角隧道去屯门方向管道内慢线有维修，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另外，旺角水依家有水务急收，去太子道西方向近住拔街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皇后大道东，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而家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九龙入口排到去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红桥的车龙就去到南地石矿场，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车多，龙尾科学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 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在8月27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了。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现在用的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看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姬 Mila 推出第三张的个人大碟，今次歌单上面她形容是一张描绘她自己内心世界，唱出一个人心境的歌曲集。今次有重大突破，因为其中一首的歌曲《Hey Song》更加去到上海取景。除此之外，还有今个星期日本男榜来自日剧《钻石的魔王大人》主题歌曲《Living My Life》。今日星期日本男榜推介作品 Mila Living My Lif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39直播室入面呢，嘉明啦、Vicky 啦、小白啦同埋阿 O 都喺度啦，同听众傾下电话，晨光 Morning Call。咁接通咗电话，听众朋友有你喺度喎，潘先生，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 早晨潘生。 早晨。 早晨食咗早餐未呀、啊、你 食咗啦。 嗯，食咗咁就好啦。今日有冇啲咩想点唱㗎？ 我想我老婆呢就10月6日生日。 嗯，今个礼拜五、哦， 系啊系啊，佢叫 Vera 梁淑娴，系啊， 有冇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 哦，好啊，咁啊，多谢你哋俾个机会我啊，我借呢个机会咧，祝老婆生日快乐，事事如意，生活快愉快，身体健康，同时。感激七年嚟对我不离不弃，劳心劳力，贴心护理照顾。因为我6年前呢，又64岁中风，几个翻生。 咁啊，好彩得到就照顾你咯，系咪啊？ 系鼓励同支持啊，排除咗万难同负面嘅情绪，好唔容易咁啊渡过咗。 系， 咁听 得出你哋两个，嗯，好有爱啊！ 大救援仔， 嗯， 吓，系就咁啦，系咪啊？ 就可能 我整咗前列腺癌扳机， 系， 咁我哋决定咗。放弃电疗同化疗，因为会影响我四肢活动，所以我宁愿 即系而家仲可以揸住上拐杖行路，趁住资源。咁呢度再次感谢老婆，不眠不休，心力交如水，咁陪伴我，承受咗唔少压力，去到极限。年初嘅时候，我进入咗老人。 是潘先生，我哋支援你啊， 系 啊，听到你嘅声音咧，我哋都想我用我哋神光第一线嘅发放正能量啦，即系想同你讲啊，其实我哋人生啊，有阵时都真系你估唔到嘅嘢，每日都发生噶，系咪先？咁有阵时我哋往乐观咁样谂，我哋每一日经历嘅嘢都系我哋一个学习咯。你亦都好感恩，我知道个过程当中，你会好感谢太太嘅照顾啦，系啊，佢面讲碎湿或者喺个过程之中都帮忙你好多，所以你都特登打个电话嚟点呢个作品俾佢听，会唔会系咁样啊？ 同埋潘生，你好叻啊！你知唔知道啊？因为咧，真系啦，曾经经历过重病咧，身边又有咁好嘅太太照顾你，你要继续努力啊！知唔知啊？ 知道唔容易嘅，但系我哋继续一齐天。坚持好冇啊！ 系啊，都知道你对太太呢一份嘅感恩咧，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咧，我哋将以下你送俾佢嘅呢一首歌一次过播俾佢听，好冇、 啊？ 我哋将你嘅爱意一次过传达，亦都预祝佢生日快乐咯。 系 好， 加油，俾心机吓， 加油，多谢你嘅电话，潘生。 的确咧，喺自己人生嘅低点嘅时候咧，有照顾者嘅支援咧，就好似 Josh Groban 呢一个版本嘅呢一首歌词一样 ，You Raise Me Up 真系可以咧帮到一个人咧扶翻正起上嚟嘅。 系啦，咁啊，生命咧非常之重要。咁我哋除咗要爱惜自己嘅生命之外啦，咁我知道有好多照顾者咧都系面对住一啲嘅想帮忙嘅时候咧，可能都感觉得到自己有啲疲乏嘅。咁、其实咧都有好多热线或者好多机构咧可以帮忙到大家嘅，例如系支援照顾者支援专线啦，有1822183，大家咧都可以寻求更加多嘅帮忙。咁啊，记住社会有好多好多爱噶吓。 1822183咧就系社会福利处佢哋一个支援电话啦。其实服务对象咧都系一啲系护老者啦，又甚至乎咧系一啲残疾人士啊、精神复原人士嘅照顾者嘅。如果有需要嘅话，真系唔好怕走，即时打电话去支援一下。 好，咁啊，而家咧就要同大家讲讲一个咧就系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啦吓。咁啊，由于轻铁元朗站发生交通事故，咁啊，目前由元朗站至到唐芳站路段咧系需要暂停啊，需要暂停啊，即系呢个元朗站至到唐芳站嘅路段需要暂停。咁啊，注意啦。轻铁嘅610、614、615以及咧就系761P 需要改道，不经上述嘅路段，咁大家留意住呢啲轻铁嘅改道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嘅一个餸菜啦，唔单止系一味餸啊，而系一种嘅烹调方法。我哋成日都话想做一啲糖醋乜乜、糖醋乜乜咁样嘅，咁最主要咧嗰样嘢就梗系个糖醋啦，因为糖醋做得好嘅话咧，无论你系排骨啊、咩煎鱼啊、乜嘢咧抌落去咧，其实都系嗰只味， 乜都好食，乜都可以捞到饭， 乜都好食，系啊，话捞饭又真系。你一講我都肚餓啊！唉、真係我都好少會朝頭早肚餓。你講完我都肚餓。仲有咧，糖醋佢最大嘅魅力係咩呢？酸酸甜甜， 係咯， 開胃啊！咁呢個咧係好食嘅。咁我自己如果你話糖醋嘅話咧，我中意譬如蒼魚啦。鯖魚拎去煎，煎完之後淋呢啲糖醋汁喺面咧，其實都幾無敵噶。咁、有多朋友亦都中意糖醋排骨啦， 我中意啊， 係啊，亦都好食。好多食法咧都係好食嘅。咁有一個咧就叫做1234-5嘅秘笈。系啦，咩叫1234-5嘅秘笈咧？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即系佢都系按照住嗰个份量啊吓，就 系 一份乜乜，两份乜乜，三份乜乜咁样嘅。好啦，咁呢个咧就系第一份咧就系呢一个嘅茄汁，咁你需要就准备定啲茄汁啦，或者有啲朋友中意啲茄膏嘅，咁我自己其实亦都有揾过一啲。好味啲嘅茄膏嘅，咁都幾特別嘅。喺茄膏入面咧，我曾經喺日本嘅食材上面咧揾到其中一間好特別嘅，就係、是、一間女子高中。咁佢哋就同農村去到聯城，咁、由嗰班嘅高中生咧去到種番茄，咁、再由班高中生咧就摘番茄。同埋去製作茄膏，然後入罐咁樣嘅， 好青春啊！呢件事 係啦，成件事好青春嘅 日劇劇情， 係啦，日劇劇 情嗰啲乒乓情人夢嗰啲嘅，無端入下樽啊，摘番茄，跟住咧就會有嗰啲北川景子啊嗰啲咧，有川格純啊嗰啲出嚟咁樣。 係啦，咁我覺得咧係都幾特別嘅。咁同埋咧感覺得到原來年輕人佢哋可以由呢啲嘅 project 嗰度啦，咁去到就係認識更加多嘅農作物啊，愛護植物啊，亦都明白到原來銷售咧製作罐頭係。咁我嗰阵时，所以有到访嘅时候啦，都曾经有帮衬过咁样噶。咁我依家啲期间限定好快冇晒啦，咁当然系好啦。咁我就选择咗咧，譬如呢一类型嘅茄膏或者茄汁咁样啦。咁一份嘅，咁我比例你攞，譬如攞只嗰啲不汤嗰啲大嗰啲汤壳啦，咁啊唔好咁孤寒度倒多少少咁样一壳咁样，一次整多啲，咁啊食几日都得啊嘛。 咁啊系， 系啊，通常即系有小朋友谂煮饭咧，就一次嘅整多啲， 成个礼拜摆住喺度用。 我以前细个真系咁噶， 因 为成啱咁样摆。 我以前细个直头。阿媽咧整嗰啲海鮮炒飯啊、海鮮炒米粉啊嗰啲咧，佢因為我就三子弟啦，咁啊成日媽媽都要翻工啦，咁啊唔得閒成日整嘢俾我哋食嘅，咁所以佢咧就一煮咧就真係一大烹，咁啊擺喺十雪櫃，咁嗰陣時細個做微波爐咧，一要食嘅時候咧就家 姐幫手叮啱叮曬佢，咁啊三子弟去食飯。 兄弟姊妹多咧，通常都係煮呢啲啊，嗱鹵水嘢啊，或者咖喱嘢啊，但係嗰啲咖喱係港式嗰啲咖喱啊，你留意翻，即係總之咧就係有啲薯仔啊同埋雞翼永遠。鸡 翼系啦， 鸡翼咖喱咁样， 所以某啲食堂会叫佢做千年咖喱。 系啊，你煮 食三日噶，但我 系 好开心嘅，乐此不疲咁样，劲捞饭 特别卤水汁，卤水汁嗰啲千年卤水汁嗰阵除咧，又令到你舐舐味嘅， 正啊正啊， 呢个 可以加埋糖醋啦。 今次加埋糖醋啦，咁呢个糖醋又唔使做千年嘅，我自己整啊。咁啊一份呢个茄糕啦，然后咧就落两份呢个生抽，生抽三份呢一个嘅白醋，白糖啊，三份呢个白糖倒落去啦，就将佢先搅，好啦。跟住咧就四份呢一个陈醋，就再加五份呢一个嘅清水，系啦。咁清水你想型啲嘅，你咪落矿泉水又好，是是又唔知乜乜 filter 嗰啲水抌落去都好。你知呢个你自己决定啦。咁出嚟嘅就系你自己个人限定嗰啲嘅呢个糖醋啦。好啦，然后咧就将佢搅匀佢就煮啦。咁煮嘅时候咧，开头我就会中意大火少少嘅，跟住我一滚咧我就将佢收细火，就等佢再卜多一阵间食，卜到结身啊， 开始有啲起胶咁样样。 系啦，开到佢起胶咁样。咁然之后你就倒翻出嚟咧，就备用。跟住你就准备定其他餸啦，排骨又好啦，头先讲嘅煎鲳鱼咩都好，你自己决定啦。咁啊倒呢一个汁上去咧，你就发觉酸酸甜甜咧，食乜都好食。咁你当然食嘅时候，你真系亦都可以再加啲。如果你系罐头人生嘅话咧，你可以再买啲罐头菠萝。 哦 倒埋落去，系啊，嗰啲咩去街市买 啊，嗰啲咁嘅嘢啊， 杂果唔激都得，或者去街市买嗰啲青椒啊。 唔系因为你买开罐头咧，嗱呢个我又想分享，因为你嗰个牌子嗰个杂果咧，咁佢咪出埋菠萝嘅， 系啊系啊。 因为佢本身嗰杂果都有菠萝咧，有阵时觉得抵啲噶嘛。你斋买菠萝嘅嗰个价钱，你买杂果嘅嗰啲价钱咁样，睇下你点分配啦。 杂果入边咧有阵时会有啲 红色 嗰 啲 cherry 嗰啲嘢啦， 系咪 cherry 啊？嗰啲我唔食噶，嗰啲 我净系中意椰果咯。 系啊，椰果椰果菠萝都 OK， 系啊，椰果加呢个糖醋，你估唔到原来都几 match 噶。 系， 因为椰果佢甜甜地有咬口嘛，咁佢食落去嗰个口感咧会改变咗你食嗰个糖醋成个 texture 嘅，所以都几特别，可以试一试。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同大家讲下，近排去咗一个任食打边炉啦，都几平嘅，去翻嗰啲夜缤纷价啦，98蚊任打， 正喎！喂，98蚊任打系我以前咧，即系读书时代或者啱出嚟做嘢，旺角嗰啲有啲铺头噏噏耷耷嗰啲，嗰啲价嚟嘅， 有冇限时啊？ 有梗系有限时啦，几廿蚊 个半钟系嘛？ 点解我要讲下啲饮食嘅嘢咧？我眼都系咁湿下湿下，即系搞唔掂，老咗咧真系麻烦啦。 做咩啊？ 易感动啊，易感动啊咁样。我觉得系咯，即系大家能够享受快乐嘅时候就好好享受啦，系啊，有陪伴就好好嘅珍惜啦，咁样。咁呢个亦都系头先即系同听众朋友互动嘅时候得出一个结论。 啱啱， 所以能 够 打 边 炉咧，就同你哋 一 齐打啦。因为咧，我头先咧，你一路讲个糖醋骨嘅时候咧，我喺度谂紧咧，嚟紧都想同晨光啲朋友，即系我哋啲团队食餐饭啊，因为即系我哋工作都辛苦啊，要慰劳下大家啊嘛。咁我谂起嘉明咧，唔食蟹，原先谂住大闸蟹，然之后食蟹又会呕， 跟住你害佢啊！如果食咗， 跟小白咧就 冷静， 你以为佢煮嘢食咧？就下好多花款咧， 系啊， 佢又唔食羊， 我又唔食羊，又唔食蛇嘅喎， 想食羊， 因为羊好可爱啊， 系啦，咁我又谂住今日食蛇噶嘛，跟住你又唔食蛇，因为头先阿中医师 Terry 又话呢几日进步 啊， 食下蛇啱数， 见你讲话想问蛇，咪即刻问下佢咯， 佢话呢两日食系几好噶嘛，系咪先？ 不过中医师都唔食蛇，佢自己又私下同我讲， 系佢自己唔食啦， 因为佢话蛇好得人惊个样， 系啦，咁啊唔知啦，咁嗱，原来呢。搞咗两搞，喂，算啦，任食打边炉啦。任食打边炉系咩概念呢？你中意食乜嘢？你中意杀咩？你自己落啲乜嘢啦？咁样。旧时咧，我记得喺沙田咧有个冬菇亭咧，我成长读书嘅年代咧，乜乜村啊嗰条，咁咧佢都系任食嘅。 系咪月明北康嗰啲 friend？ 系类似啊，系。都唔系，系沙角。 哦，系咩？沙角。 系咪好难？ 其实好多噶。 你真系逼我讲啫，系沙角。嗱，依家都唔知仲喺咪度啦。咁嗰阵时我记得咧，大概90多蚊咧，咁啊俾你任食一个钟头咁样咯，又开又有嘢饮，又有嘢食咁样咯。咁都系细个嘅时候学生哥恩物嚟噶，系因为你一班同学仔咁样，可能考完试庆功咯咁样。咁你 会啊会啊，真系会，我会啊。 咁你系 以前学生年代一系就呢啲任食。 食打邊爐，一係就 K buffet 噶啦。 係啊，係 喎，係啊， 大家當年價錢差唔多。 係啊，係啊，咁食咯，去到上去。 咁今日咧，我揾嚟呢一個咧，就係咧，哇，再平少少，如果你肯晏晝嘅時候食咧，晏晝咧。$68， $68啊， 系啊，一小时五市啊，任食嗱宵夜时段响应夜缤纷又系咧$68啊，任食打边 区位呢个系 喺将军澳， 将军澳区， 将军澳区咁样，咁嗱呢一个咧就我睇过咧都系被誉为 CP 值最高嘅$68货，因为$68呢个字。简直系回到未来啊！唔系回到过去 ，sorry， 回到过去啊！真系 六十几啦， $68，我谂真系啲靓啲嘅烧味饭都买唔到 啊！系啊，冇错啊， 真系好夸张， 双拼都唔得啦！ 佢系点样咧？当中咧分别可以自选九选一嘅一个汤底啦，即系有九款汤底俾你拣。 系咪净系食丸噶？我想问下， 并不是有呢个美国嘅肥牛啦，首次嘅。白鱼鸡肉啦，白鱼鸡肉好似好日本咁啦吓，咁啊仲有呢、這个嚟自美国嘅猪肉片啦、猪颈肉啊等等啦，自助区咧更加可以任添多款嘅酱料咁样， 系、 哇都几劲喎，其实即系佢有次有90分钟、120分钟同150分钟嘅，咁当然价钱啊有所分别啦， 系啊系啊， 但系嘅叫做如果60分钟可以完成到咧，大概都系$60咁样， 系咯。O K 喎， 你啱啱话 lunch 咪可以都系有呢个价嘅，一个钟啱啱好啦。 佢呢个有下午茶都可以食啦。如果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入去，你咪唔好讲嘢咯，系咁食咯。 哦，原来我唔想同我哋讲嘢， 系啊， 因为我哋打边唔想同我哋讲嘢，所以我哋快啲食嘢。 我咁如果 平时 讲 四个钟都讲够咗啦 ，Vicky， 你有冇谂过？ 系啊， 你谂下，我哋啲悲欢离合喺四个钟头都经历晒啦。你食嘢认认真真食嘢好唔好啊？ 食嘢眼神交流。 最多我埋单啦！你见今日嗱无啦啦又跌200多点咧，我都愿意出嚟埋单咧。 唔好讲啊， 都算系咁噶啦。我个人嚟讲咁啊，真系啊，食嘢能够开心嘅，大家开怀地吃啦，珍惜你拥有啊，可以疯狂食啊，肆意咁食。同啲朋友歡聚嘅時刻咧，我覺得呢啲係一啲好珍貴嘅 moment 嚟嘅， 係 咪？即係嚟緊，即係搞下呢啲邊爐而家嚟緊，嘉明又生日啦，10月10日係咪先？睇下頭尾去同佢打個邊爐啦，好嘛？ 好啊，好啊，就咁話啦。 好啦，咁啊，大家一齊開開心心，轉過嚟有風騷快活人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